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曾经，我哋相信占领中环系对付中共嘅核弹。 透過搞啲商討日，其實就係俾特區政府、北京政府睇到我哋咧幾和平嚇，即係唔會好似韓龍咁嗰次咁樣嘅，因為都會係即係靜默地係坐喺個街道上邊等候被拘捕嘅啫。 話我哋一個冇方案嘅運動，我覺得係好荒謬嘅事情。 咁但係你出現呢啲佔中係一啲完全只會增加大家嗰個距離，更加大，我認為真係會炒禍咗。 我哋希望我哋嘅下一代。 其實只要一日嗰個工程係即係未進展完啦，即係我哋都係有一個政治嘅空間。 我心裏面，我覺得最激進啦，我認識嘅最激進嘅人啦，叫金地。佢俾呢個世界上任何人都激進，佢用呢個唔使流血嘅方法，佢令到成個印度由殖民地變成一個民族國家。佢由後生堅持到死嘅為止。佢呢度堅持緊，因為佢相信咗信念，佢從來冇懷疑過佢做嘅嘢係啱嘅，堅持落去，你自然會揾到你同路人，你自然會有好多人同你走埋一齊，同你一齊抗爭落去，抗爭到最後，拜拜。 可惜事與願違，但係。我哋并冇忘记孙中山先生驱逐鞑虏、追求真正民主革命嘅精神。 就大方同心协力嚟战胜鞑虏。 所以，我哋要靠自己嘅脚步，杀出血路，对抗极权，绝不手软。革命精神，坐言起行。心比心华，方东尼、邵飞、林宏达，云端起义。 好，咁啊，今日几号啊？阿 Spooky， 17号，3月17号，云端起义，有我心比有禅飞啦。方东咧迟到咁啊，过紧嚟啦。咁啊，今日喂，其实真系好沉重啊！ 你好劳气喎， 好劳气， 点开麦前都俾啲物流， 一日比一日沉重。啊、有冇睇啲？有冇电视睇？系唔关我事嘅，我真系唔睇噶啦。唉，我都唔捻理你，你中意点玩点玩。因为我哋阵间第二节都会讲啦，个龙门任佢搬嘅，我点理得咁多啫？系咪先？吓、啊，总之你唔好搞到我冇得睇。 搬咗多次啦， 你都唔好搞到我冇得睇网络电视，搞到我冇得睇网络电视，我走你老尾噶啦！我真系，唉，嗰啲嘢阵间讲，交俾你去详细分析啦。我想讲下今日果啊，咁啊，特首梁振英啊，呢、這个冚家铲咧，啊，就计划喺呢个广州南沙咧，就吓筹、啊、建个占地达100平方公里，比香港岛更大嘅香港园、嗯。哇，香港园喂，即系完结啦，屌！ 喂，但系咁、啊，我第一下听个新闻嗰时，觉得，咦，我即系觉得唔系啊，特首谂出嚟嘅，我觉得系我哋谂出嚟嘅。你记唔记得我哋有一集咧，呢、這个云端起义咧，有一集咧，我成日都话咧，即系点啊？香港承受唔到大陆咧，因为大陆系一个大嘅泳池嚟噶嘛，香港系一个小桶嚟噶嘛，你系咁水倒落嚟。十满写十唔掂啊嘛，调翻转我倒落个泳池度，我冇影响啊对佢。咁唯一点样咧就扩大个水桶啊嘛。 但系你问题冇理由喺南沙搞啊。 系啦，冇错。我嗱，其实 先去广州搞。 我讲完之后咧，先排其实除咗南沙咧，先排咧有网民咧就提议咧喺深圳咧，即系东平东对再向东嗰块大嘅大片土地咧，系纳入香港境界，即系嗰个界限，就好似澳门横琴啫嘛，因为比澳门。即系如果系大陆地方嚟嘅、 嗯， 就俾咗澳门去发展啊，机场嗰边。咁、嗯、但系咧，而家突然间有个叫南沙嘅香港园，又唔同讲法。 唔系，而家佢最捻大镬咧。嗱，我唔好理佢嗰啲实际面积几多嗰啲太专业啦，留翻俾听其他节目啦。我哋节目冇咁专业，我净系讲一样嘢啫。佢就谂住咧喺嗰度搞一啲回收业啦，同埋一啲骨灰庵嗰啲行业啦，仲要咧。不过仲要系大部分都系被视为低增值行业嚟嘅，然之后咧就谂住喺嗰度咧就兴建一啲俾香港人居住嘅安老中心啦，同埋公屋、啊。喂，呢下大谂喎、啊， 公屋就大镬、啊，唔 系 公屋。 即系我谂咗计条尾嗰字做乜？早嗰排咪话几廿条村旧型屋村要迁拆嘅， 咁话咁多几多嗰几廿万人嘅、啊，搬去边咧？ 我谂到嘅是乜嘢啦？好简单。嗱，你建呢个香港园其实好捻快嘅事，可以好快起到啊！而家起栋楼都系一年半载起晒啦，系咪先？ 尤其是大陆添， 你哋老你唔会请香港工人上去起㗎嘛。 係啦 一定喺大陆工人 起。你知大陆起楼呢係24小时不停运作㗎。我曾经讲过以前睇《铿锵集》呢有一集呢係访问一啲上海嘅建设公司即係中国嘅建设公司。佢就闹啲德国工程师㗎。 话懒係嘛。 五点钟有放工星期六日呢星期六日翻半昼都唔係好想返星期日就放假。啊、我哋唔系啊，我哋中国人做嘢就24小时不停起嘅，不停揼嘅，啊，即系你谂下几快起到个城？好啦，好简单，起到个香港完之后，你香港真系完了， 就完啦。 点解呢喂，你住紧嘅旧型屋村嗰啲华富村啊，嗰扎啦，系嘛？ 嗱，呢啲人谂住，哎呀，我只我有间公屋算啦，就乖地做个香港人。 冇啊， 谂住啊， 佢就同你讲，嗱，而家咧你系重建，咁呢条村咧吓华富村重建咧就唔会啦，俾翻你喺度住噶啦。我嚟腾出啲地咧，就起私楼。咁你要住边啊？唔使去天水围，有个骑楼更加大嘅地方。罗华招芬话南沙嗰度起公屋咧，啲骑楼会更加大啊嘛，有骑楼啊嘛。而家啲公屋就冇骑楼嘛，但系去南沙啦，去南沙住啦，吓、啊、面积又大啲，空气又好啲，吓、啊、就赶你啲即系 基层嘅香港居民， 同埋系收入少或者系年老嘅香港居民。 因为点解咧？呢班人系最唔稳定嘅，即系随时，譬如失业啊，或者有咩事变啊，就会令到社会不稳啊，啲人就反对政府啊， 即系放逐佢上去啦。 系啦，冇错啦。其实咧，佢呢个人口清洗啦，我哋之前所讲嘅，即系佢哋嘅土共咧，人口清洗香港啦，已经好明显系噶啦。即系佢又靠啲新移民、新香港人嚟侵沟探你啊，咁已经够衰啦。而家仲不单止要将啲旧香港人咧拎走。即系加快个人口清洗，系 physically 啊， 换血啦，大换血啦， 大换血啦。 唔系，仲有一样嘢啊，今日仲有人话咧，咁你可以唔上去啊，你错啦，佢肯定谂条绝招。 嗯， 我讲埋俾你听都得啦， 俾你搬迁啦，系啦， 嗱，你要清拆呢条村嘅， 帮你搬迁埋，有埋单位俾你嘅。 啊，佢唔会咁样谂啊， 系点啊？咁点啊？ 最重节堕啲。嗱，你而家华富村啦，当咁你原居民啦，咁你要走啦。嗱，我而家就俾上面南沙你，啊，呢个最快噶啦。你要唔要？你唔要嘛？得，你慢慢出翻去租赁市场，再等过，或者再入资申请个公屋。即系你出去，我冇唔够位安置你噶啦。啊，你出翻去租赁市场咯，再入资申请过咯，或者出去租住楼先咯，跟住再等咯，有排排咯，排十世都冇噶，可能排十年廿年噶。但南沙即刻有啊，咁咪就焗你上去咯。即系你冇得拣噶，呢啲叫有得拣咩？呢啲冇得拣噶嘛，系嘛？即系佢去翻出去租赁市场，佢点租楼啫？咁鬼贵。系嘛？而家租个我寻日先要再去睇嘅屎忽痕啊！一个堂四楼喺深水埗，一房一厅，你估几钱租？ 五千， 咁啊冇 一房一厅， 一房一厅 有厅喎， 系啊， 四千， 差唔多，三千八 几哦， 咁啊，其实叫实惠噶啦， 咪咯， 系啊，但系你作为一个基层。 可能 系好吃力嘅， 系啊，等于佢打按得9000蚊人工，哇， 系啊，系啊，如果作为基层都好吃力嘅，你谂下嗱，我哋都之前都讲过啦，嗰啲楼嗰啲水电又唔系咁样计法噶嘛，系咪先？即系所以系真系折堕啊！真系呢个政府咁样真系。 唔系，其实佢呢条桥咧，即系就咁睇咧， 奥斯威辛集中营啊，屌！系咪先？即系将你喂王振宇讲噶嘛？ 仲有一样嘢，佢除咗 人事走， 佢除咗可以即系一桥一鸡几尾啊！呢条桥，即系除咗可以将你基层嘅居民咧吓，尤其是唔好对社会稳定有啲影响嘅人咧，搬咗上去大陆，佢就话。诶、哎，嗰度应该系香港实施香港法律嘅， 你点实施 嘅？系啦，点实施多漂如你喺玉锤砧板上， 唔系啊，唔系 咁你香港警察喺嗰度， 唔系 啊， 唔系用玉锤砧板上嘅问题啊？ 点啊？ 咁你嗰度大陆地方嚟，你唔系行基本法噶嘛？ 唔系，所以除非你话实施，当你实施埋基本法啦，香港法律即系实施基本法。 咁你系咪香港抄上去当值啊？ 唔系，佢依家系啦，而家讲紧成套嘢啦，就系话咧，你就咁租个地。等于生意买卖啊，冇用噶嘛！你除非有个合法嘅宪制嘅文件，嗰、那个南沙嘅地咧系实施基本法嘅，香港基本法嘅，由香港管治嘅。 即系喂，完全咧 咁，但系冇咁详细啊！咁当然就系、是、大陆亦都唔会肯咁样啊！ 即系我咁讲，大陆已经唔肯啦。佢今日出嚟否认过两次啊嘛，你阵间可以讲下啦。今日政府有两次否认，但系嗰两次否认即系证明咗佢系有倾呢样嘢嘅。 佢哋话其实咧 系有啊， 佢话承认喎。傍晚啊，最新回应咧特区政府咧就承认过同珠江三角洲咧讨论合作嘅事，不过喺内部提喺内部文件嗰度讨论嘅， 唔知倾咗。 咁文苹果冇讲呢个文件喺边度嚟嘅，佢话系啦， 咁啊肯定 系咪就系呢个文件嗰个讲？ 苹果就肯嗱，而家好肯定系政府系有人好不满，根本就系唔妥梁振英就爆大镬啫嘛。你呢啲嘢你点会 即系你话内部倾嘅嘢，点会咁容易去到一个记者手？咁肯定有人爆料噶啦。 另外嗱，系有前例，即系大家都 你唔会上网炒到噶嘛呢份嘢， 几油身啦、 啊，你冇可能上网炒到噶。 发展大东北啊，佢都话系为香港居住问题噶，解决居住，但系唔 Q 系啊嘛。大陆一早就有晒文件啦，系同大陆，系同深圳嗰啲人倾，政府倾噶。 嗰、那个就 系叫双城化， 嗰、那个系上网炒到嘅，嗰、那个系睇南方都市报睇到嘅。但系呢、這个 唔系，因为嗰个系大陆必有，大陆记者当系正嘢讲出嚟啊嘛， 系啊， 系咯。咁先先抄到啫嘛、這個，如果平时系抄唔到 嘅，呢、這个系冇噶嘛，呢、這个你南方都市报揾唔到噶嘛，呢、這个 可能 内部有人爆料啦， 要爆俾南方都市报就南方都市报爆噶啦，睇睇佢怼俾边个啫嘛个文件。 咪即系所以我谂翻咧，其实我哋以前做蓝皮书都讲过啦，阿唐英年曾经提过呢个一小时生活圈。 但系呢个一小时生活圈嘅中心咧，就唔系香港嚟啦。你大家知啦，嗰一小时生活圈咧就喺深圳或者系广州， 系啦 个中心，就嗰啲大陆人自由行嚟香港一小时买嘢啊、食嘢啊，去霸咗你嘅系康乐设施啊，去背咗露营啊，买完嘢就翻上去，嗰都一小时，同香港人冇关 系 嘅。 今日咧都有人讲呢个会唔会一小时生活圈嘅错？你系如果上到去嘅话咧，你根本唔使你唔使自己翻落嚟嘅。啊，喂，你？基层上去话明，将你啲基层低增值人士搬上去，你俾咁多钱啊，搭咁多周居劳动搭咁嘅车翻落嚟啊，你唔使谂啦，上去做骨灰庵啦、 欸，有但系 骨灰庵行业俾你啊， 唔系有，但系唔系你嘅一小时生活圈，系啲富豪或者有钱佬嘅一小时生活圈，因为佢可以 嗱基层啦， 唔系基层，佢可以喺嗰度嗱，大家亦都有报道睇报道咧，即系呢个南沙除咗系起公屋之外咧，其实大量土地嚟噶嘛，会发展噶嘛，咁即系边个啊？ 唔系佢话 一啲发展商啊、地产商啦、啊。有相关嘅人士、啊， 今日有人讲话正噶， 喺酒店啊，喺其他嘢啊， 我今日 或者做话做咗香港购物城啊嘛，咁你而家购物城有咩咧？ 购物城嘅事少啊，我话俾你， 唔系嗰啲得意系边个啊？ 今日啊，净系睇完呢单新闻啊，我今日去出去开会啊，开完会又倾开，你知嗰班友都系拍嘢啊，有人话正啊。因为佢谂住搞个电影城啊嘛，嗰度 系 啊，要引用咩？ 所以系有人系正噶，嗰啲人有人系正噶。即系有人欢喜有人愁咯，呢、這个世界就系呢样嘢，就问题佢益边个咯，益梗系益啲自由啊！ 但系佢而家咁样，即系喂，佢话佢起公屋咧，咁即系攞香港人啲钱去 系啊， 去教飞嘅啫，香港人钱嚟， 租地都钱嗱，所以唔怪得知咧，嗱，即系香港有几万亿嘅储备都成日都唔用啊，唔派钱啦，留翻嚟做咩咧？ 咁样用咯， 可能就买块咁嘅地。 喂，但系从来系冇人 唔系买啊租啫， 即系冇人谂过，亦都冇人咁样谂，敢去谂咧。你攞香港人为香港人服务嗰啲钱咧，系拎上去大陆嗰度投资、哦，去搞搭咁样嘅基建、啊，大佬。 即系2047之后就唔系你噶咯， 唔系咯， 系啊， 你租嘅啫、 啊，系啊。 喂，而家几快到2047啊？ 系啊， 咁黐线噶，喂，大佬、啊，唉，我真系。 咁所以呢个大陆实欢迎噶，广东省实欢迎噶。哇，你我俾我地荒芜之地，咁你咪要咯，起完之后我嘅系嘛，同埋你要起一啲咁嘅中心喺度，又益我，益我啲广东省。嘅經濟係嘛？ 或者真係好唔公平，即係你每日就放咗150個啊！你話150個落嚟家庭團聚，但係同步你喺度諗住攞香港人納税人嘅錢去拆散我哋香港人元祖香港人嘅家庭啊！將我哋啲基層嘅人掟咗上去。 唔係佢好好噶啦，佢唔放你去呢個大西北，即係廣西。佢先問你話啲年輕人去廣西咯，廣西住啦，而家近啦，去廣州啦，咁你想點咧？遠你又唔去啦。 咪点解要走啫？ 系啊，唔够地方嘛。嗱，我而家我梁振英上身啦，你唔好当系禅飞啊。你阿森比，你哋成日话香港啊冇嘢做啦，啊又有咩事？我而家将大陆嘅地方变成香港，有咩唔好咧？ 有咩做啊？上去做骨灰庵， 喂，可以做旅游业啊，买嘢啊，做骨灰庵咪得。 如果你系梁振英，我屌你仲信你？ 系啊，问题呢样嘢， 屌你！ 呢、這个系其中原因之一，真系。佢啊，嗰啲人炒咗佢之前，咪讲大话不得止啦，就话我永远唔会将啲孩子咧送去外国嘅，咁样做系 妈。喂，佢嗰张相几卵似叶继欢啊？喂，佢嗰张相咧，后生张相几卵似叶继欢啊？个样，哇，屌！ 呢个大话成精嘅人咧，你送佢一成都死啊！ 最惨咧，有人讲过，其实呢个系源于阿影帝温家宝咧，2011年嗰个十二五规划噶嘛，即系佢谂住喺呢个南沙新区咧开发一个叫做粤港合作七大项目之一。当时的特区政府呢就即是没想过的。那有人提议亦都有很多内部的官员呢就提议即是大陆的官员提议香港即是投资啊上面的基建香港都没去理他的嘛只不过是想着我推动啦我帮你推动啦我就不会香港都揞钱出来的。喂但是现在这个梁振英真的想着我屌自己他一意孤行想着在香港政府 香港市民嗰度攞錢出嚟去搞啲咁嘅嘢喎， 同埋拱走你班友麻煩 呀，拱走你班基層呀，拱走你班搞事嗰啲喎，即係譬如阿 Spooky 呢啲住公屋又成日走去抗爭嘅，啱啱上去呀，上去南沙啦，我又諗住咁樣喎，係呀，只不過係上面即係叫政府內部有啲官員叫做死守喺度，唔俾佢咁樣做喎，兼且爆大鑊喎，如果唔係真係 吓、啊，喂！但系有人话、啊，喂，点你香港都回归咗啦，中港融合有乜唔好咧？ 喂，我正正讲啊，点解要中港融合咧？咁你邓小平讲咗五十年不变啊嘛， 嗯， 江泽民讲咗河水不犯井水啊嘛，咁点解要中港融合？喂，融合，喂，香港咁耐以嚟，嗱，由以前啊，英女王话我哋系香港咧，佢嗰个 宝珠 啊，宝珠上嘅宝珠， 系啦， 吓。到邓小平讲五十年不变，就因为觉得香港系好嘢，一定要 keep 住香港嗰个咁样嘅生活特色，就 系 因为香港系有佢自己嘅功能，有佢自己嘅独特嘅功能嘅独特特定嘅一个国际地位啊嘛。 嗯，系啊，系人都知噶呢、這个。 好简单，你同大陆系唔等同啊嘛。 咁点解要融合咧？ 点解融合咗？ 有人话 融大陆一捻样。 有人话我哋话你哋啊，话我哋啊，即系你不赞成融合啲系阻住香港嘅。 系啊， 阻住你香港。 喂，好简单啦，嗱。今日已经网上有人踢咗图啦 ，DC Chan 啊，叫人哋包容啲左交啊，包容啲新移民啦、啊。佢就话最绝望系啲右翼啊，排外嘅，点解唔移民走，留喺度制造麻烦？咁 点解移民走咧？ 点解移民走咧？点解我哋要 即系无端端住喺屋企点啊？去 系咯， 你啲 我哋要走， 你而家住喺屋企好地地嘅，有个外人入嚟，哎，都算啦。嗱，叫你包容佢，唔单止话叫你走添， 系咯？ 呢啲叫又有个成语叫雀巢勾占。 雀巢勾占 系啊！你如果你雀巢嚟啊嘛，有勾入到你屋企，叫你包容佢。 唉， 不特止、啊， 地市窗 你个雀仲要走埋。 地市窗系女人嚟嘅，勾啊未必适用啊。 我唔知边个，我唔识呢啲友。 唉，真系咁呢个孔令如， 唔理边个啊， 孔令 讲啲嘢噶，有冇理由嘅啫嘛？讲呢样嘢， 孔令如啊，天主教即系佢哋嗰个天主教正义和平会就出咗一份小册子啊，今日俾人踢咗出嚟，有埋相。为中港融合祈祷，咁点解要中港融合先得噶？融合系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一个种族嘅清洗嚟噶嘛？我哋有我哋自己特色，屌你融合咗，我哋咪同上面一捻样咯？咪屌你，即系上面嘅小月月，甚至乎早两日咧爆破地狱隔离台咧，咪影咗个婆喺条马路嗰度，俾架车撞到，跟住几架车撞到，都不顾而去，后屘个婆死咗嘅。融合咗呢啲事咪发生喺香港咯？ 你喺地铁下瞓低咗，有话十个人经过冇人理你，呢啲咪融合咯？ 呢啲咪融合咯？ 你包容呢啲咯？ 点解要融合啊？ 系咯， 融合就出埋我哋香港人咯。 冇错啦， 你孔令点解搞乜嘢啊？ 祈祷唔为香港，即系保卫香港嘅核心价值啊，等等文化祈祷咯。 点解你唔 中港融合？ 点解你唔为保卫香港核心价值去祈祷咧？你要出个小册子为中港融合而祈祷咧？ 系， 我真系好嬲啊！真系， 唔系即系要讲理由咯。你个背后系个 point 系咩先？融合咗之后，点解你要融合先？ 讲单嘢你听啊！你花边嘢啊！我老婆寻日咧行 gap 啊，嗰间铺贴啊，唔系两个閪啊 gap 啊！ 我知啊，点解新闻好笑？点解个同 gap 有关系？你讲， 我见你咁不闻咁望住我，我即刻补飞，唔系行两个閪。 你知唔知 gap 字点嚟啊 ？gap 字我唔知啊。 你照系你讲，你讲完呢单嘢先， 呢单嘢先啦。咁啊，行 gap 啊！咁佢本身有张嗰啲 VIP 卡嘅，咁有一个折扣优惠啦，咁佢排队啦，咁啊、那个售货员就同佢讲哦，用 VIP 卡啊得，咁呢个减几多钱咁样，咁后边咧就有对大陆嘅男女就即刻走上前，即系已经系侧侧地身咧黐埋我老婆嗰边噶啦，就唔系排紧队嘅，挨近喺度睇你用咗咩卡嘅，就问嗰个售货员。点解佢有呢张卡我哋冇？咁我售货员我解释俾佢听啦，我因为 V I P 先有嘅，叭叭叭叭叭咁讲一大轮，咁唔公平喎，咁样啊， 好冲突啦，系啊，唔公平啊， 我老婆唔理佢，跟住佢追住我老婆，我老婆买完嘢走啦，追住老婆，喂，攞张卡嚟用啊，我老婆梗唔理佢啦，掂行掂过，跟住佢就发难，喂，你用晒啊？咁我老婆系啊，张卡系我，梗系我用晒啦。如果你系鬼佬嘅，我咪俾你用咯。你唔系鬼佬，你系大陆人，我就唔肯俾你用。 咁点啊？ 跟住嗰个大陆人咪缩咯，收缩咯。 啱系， 真系我。 即系大陆人咧，即系我唔敢讲全部，即系好鬼多，同香港人真系唔同噶啦。融合咗， 我老婆啊，我唔喺度嘅，好在我喺度，惊我发生血案。 真系， 因为我喺度一定屌噶啦嘛。系。 咁即系咁样，仲融唔融？ 点样融合啫？ 融合咗变咗咁样。 喂，呢啲畜生嘅民族。 你真系嗱，你话我， 因为你唔包容佢啊，你老婆。 我点包容佢啊？喂，大佬， 有人话要包容啊嘛？ 喂， 这奖金级俾人悭乜嘅？ 唔系讲 紧你 啊， 系咯，你 我头我就寻晚有问过， 啊、 我话唔系，即系啲左交话，大家一家人嚟嘅， 系啊。 跟住我老婆即刻屌我，你黐线嘅，嗰张 VIP 卡有 quota 噶嘛？我俾佢买咗，我咪冇得买个 item 咯。 咁你咪自私咯，你就用晒你啲 quota 咯。 我话我大家一家人喎、啊，跟住佢话你冇睇咁多呢啲嘢啊，黐线嘅你就系、是、话我。唉，咪就 系两 gap 字咧。我琴日先知道点嚟嘅， 原来 真系英文嚟嘅。gap gap 咧系英文个 gap 嚟， 拉阔啊， 拉阔。一个 gap 咧， 拉阔 喺女性嗰个部位咧，就系咧两腿之间，当你合埋腿嗰时咧，点、 啊、 都有个 gap 噶嘛，有个拉阔噶嘛。啊、即系冇，我除非好肥咧，像腿嘅先黐埋啊。嗰、那个位置就叫做 tight gap 啊。 系 啊，咁我点解知道？因为琴日啱啱睇新闻咧，有个美国有间卖 swimwear 泳衣嘅好出名嘅公司，佢就摆上网嗰啲 speedo 啊， 系啦，类似啲两件头啲三点式嘅泳衣啦，话啲 model 好瘦，超瘦，但系俾人发个 photoshop 咗咧，将佢嗰个 gap 咧就扩大咗，因为佢啲腿咧整瘦晒啊，即系两个大腿整瘦晒，咁如果有个 tight gap 咧，就好明显系好核突嘅，成个 gap 喺度咧，嗰个叫 tight gap 啊 ，T H I。 喂，而家香港人真系 tight gap 啊 ，tight gap 啊 ，tight gap 啊，大佬活喺一个好窄嘅罅缝入边啊，俾个政府逼到啊，仲要有啲咁样嘅吓。唉、哎，我唔想提啊！咩啊？话我成日一晚提三次孔令鱼啊！话我 唔系，我真系我唔 Q 你边个啊？点乜乜？ 中港融合， 我唔 Q 你去咩人嘅？ 我之前我都唔知有呢单， 我就唔系好赞成。 今日林记踢出嚟，我睇到我真系兴到，喂，有冇搞错？为中港融合， 喂，彭定康都讲咗啦，香港个失去唔系因为大陆嘅人， 就是、因为呢啲人， 就是、香港本身某啲人， 就是、因为呢啲人， 可能包括埋啲人啦， 包括电视咁，你为中港融合祈祷，你仲唔系出卖香港系咩啫？点解要融合啫？ 系啊。 系嘛？如果你喂， 起码冇谂到我哋香港人嘅感受先。 如果系融合嘅，系唔需要讲五十年不变，唔需要阿算鸠数霸啦，走出嚟话河水不犯。 同埋融合呢样咧，当系大中华家咯，我哋都系大中华家融合啦。喂，融合你情我愿噶嘛？ 而家 融 情愿嘛？ 即系我娶到佢娶条友，或者我哇，大家都互有利益嘅咁样融合咯，系自自然融合噶。你唔可以强迫人去唔中意人唔中意嘅人去融合埋噶嘛？ 真系嬲捻到滨州 呢个系不道德嘅咩鱼话呢、這个？ 孔令宇啊， 同边个有关系啊？ 陶君衡老婆咯，太太了。 屌，真系，唉，嬲到滨州乱麻。我你都排埋佢噶， 系啊， 因为我唔清楚呢啲咁嘅咩左右交嘅。 唔系， 我 一晚提四次啦，又俾人闹啦。唉，咪一样嘢好简单啦、啊，我净系讲翻呢个问题，唔好讲佢中唔中国融合祈祷啦，屌完啦。讲翻呢个咁嘅香港元，即系你而家咧就改佢改咗个 plan， 开头系谂住攞香港人嘅钱再搞啊嘛，跟住俾人喝停佢啦。有传系可能阿胡通又揿住个库房，唔俾咁样啦、 啊。唔系，可能大陆唔收钱噶、啊，你就 可能系噶，系啊，系啊，佢投资不得啊，真系。不过系用翻大陆法例啊嘛，系嘛？ 佢冇提个基本法，因为基本法就啲话要经过好多重审，咩人大啊，开会又 系啦， 一定 大陆法例 咯，一定系大陆法例。 唔系， 或者一个特区嚟，经济特区， 佢而家 话政治特区， 即系佢而家改个 Plan B 咧，系推掉啲商家去上去投资，去搞，去发展。谂下谂下，喂。屌你！迪士尼咪好似都系咁嘅啫，当年起迪士尼系咪啊咁啊？ 点啊？ 又系好似即系蚀做嘅， 俾个地佢咯， 俾个地佢咁俾个蚀做， 收益又一半，唔知点分咁咯，系啊， 系咯， 系咁噶。 即系会唔会又系差唔多 case 嘅？ 即系呢香港人系迪士尼嘅乐园嚟嘅，变种嚟嘅。 即系你觉唔觉啊？即系会唔会系差唔多 case 嘅嘢？我谂下，如果系差唔多嘅啫， 应该好大分别嘅，因为佢真系喺大陆境内啊嘛，你唔系香港啊嘛。 啊！ 即系香港点解成为特区，就是、因为个防火墙有个边。 唔系，但系你因为涉及公屋嘛，你话你嗰度起公屋嘛，咁你起公屋，你一定系攞香港人嘅钱再搞。 系咯，就系咯， 咪咯， 系啊。 咁到时屌咁点搞啊？喂， 搞啊、 如果到时真系入边死城咁，咁点搞啊？ 点搞？ 咪咯，即系屌我又谂话你，如果你系呢啲咁样嘅， 但系可能有啲人真系愿意上去住噶。 我就想问你啊，如果你系啲咁嘅年纪老嘅公屋居民，低增值人士啊，好似我咁啊，低增值人士，你愿唔愿意上去？ 我冇值人士添， 唔系啦，你愿唔愿意上去？我就唔愿意啊， 我都唔愿意。 系咯，咁如果群起大家香港人都唔愿意嘅，不过唔系嘅，而家真系。 但系有啲人会愿意， 学你话斋，真系有啲人会嘅。 一视乎环两地嘅差异咧，可能我哋虽然广州都系属于一个即系发展咗即系好耐嘅城市啦，但系物价始终可能比香港平啊，地方会大啲。学你话斋，间屋有骑楼，你香港边度揾啊？ 屌，咁你有景先得噶。 我有个珠江三角洲，亦都我想讲呢样嘢啊，即系制造污染啊！珠江三角洲已经系被即系污染到咧，体无完肤啦。 你仲再發展喺嗰個位嗰度。 啊 啊！加污染加污染啊！真系 哇！咁啊，方东希嚟到啦！咁啊，喂，方东希，咁啊，我哋讲紧呢个香港员呢单嘢啊！喂，嗱嗱声过嚟啊！屌，喂，你有咩睇法先？香港员， 但系香港员咧，如果佢将啲新香港人搬晒上去嘅话，我都仲可以接受嘅，不过唔可以用香港钱咯。 哦，即系佢谂住，唔系 哇！你真系上得上得微啊！你啊，方东希， 今日阿林忌都有咁讲， 唔系 讲一样嘢，将 新香港人搬咗嗰度又唔系香港啦， 今日 系广州特区啦。 今日阿林忌都讲一样嘢，佢话要喺嗰度划笪地做香港人得，你要用翻香港嘅法律，咩梗系唔会啦？点会啫？技术上你系唔可行噶。我成日都即系净系讲一样嘢，咁嗰个系大陆嘅地方。 就算系唔系，我之前提过话，即系比如话，即系扩大香港嘅疆界，都唔系去嗰个位啊。即系我话实施， 同埋佢依家续租咧，其实似唔似以前咧？我哋睇嗰啲即系二次大战嗰啲片咧，咪有啲咩法租界啊嗰啲咁样。 系啊， 佢嗰啲 法租界。唔系，其实呢个话租第啲地方，但系我谂佢系参考新加坡噶，同埋印尼都有啲类似啊嘛。例子，因为新加坡有一世啊嘛，系租地第啲地方去用啊嘛。 啊 但我哋所讲租嘅地方唔系租到去广州咁远啊嘛。我之前讲喂，不如我将深圳纳埋香港，成日实施基本、這個、实施基本法，咁、這 個 土地咧就翻一倍。 呢、這个位就系嗰个最 大分别、 最关键个位嘅。喂，你去即系所谓个一小时生活圈，你都系围绕翻香港附近噶。你每日喂，其实嗰度好卵远嘅，即系正所谓戆鸠鸠行路上广州，你估流啊？行路上广州，你行俾我睇啊！哇，好卵远嘅，其实嗰度南沙，你点会搞到咁远嘅地方咧？系嘛？即系所以真系有问题喎、啊、呢样嘢，唉，咁啊真系，我真系唔知点算，等死啦点算啊？啊，你香港人又唔会又唔识得群起反抗，嗱呢单嘢爆咗出嚟啦， 啊， 你发觉好似都系冇乜反应嘅，除咗即系嗱，你 Facebook 唔可以作准嘅，因为我。你玩开 你自己 friend 玩开社运嗰啲都系识埋嗰班友 翻系啦，冇错 系嘛，都系嗰班友啫嘛，系咪先？咁你发觉都系即系 可能有啲人话正啊，梁振英今次好 好嘢啊， 即系可能啲香港唔够地，咁梗系喺大陆咁多地， 佢仲反而觉得有优越感啊，喺上面租啊地方去放你香港喎、啊， 靓嘅二奶， 唔 好二奶。 问题系香港人嘅优越感啊，你喺上边 虽然都冇 租咗个地方。有个租界系放你香港、啊， 唔系、啊，第时啲大量人话，只唔系我哋俾地你啊，冇室冇地方住啦、 啊， 你班香港人， 咁啊系 啊，咁仲自卑，唉， 咁啱啊， 喂，唔系、 啊， 冇水冇电啊， 寻日 Sogo 嗰条女咧，你讲开又讲、啊，有冇睇啲？ 冇啊 ，Asbook 有冇睇啊？Sogo 咧咪有条女嘅，有条肥婆咧，一男一女咧 couples 啦，个男嗰个话唔即系有，因为有啲叫反王示威啊嘛，佢就话喂唔系我哋中央俾你优惠啊，你香港人啊，大冷漠啊，食屎啦咁啊，跟住个女咧好狰狞咁啊，样大波条， 跟住俾 好熟口面，你觉唔觉啊？我想讲嘅嘢唔系佢大波，嗰条女好熟口面，阿方都觉唔觉？寻日 Sogo 咧。即系喺 Sogo 门口话，咪有对 couple 喺度闹嗰啲反王人士嘅，话、喂，唔系中央俾你优惠啊，你香港食个屎啦！咁跟住个女人好狰狞，嗰、那个女人好熟口面，你噏唔出系边系似边个？ 你帮衬过噶？ 唔出喎， 屌，梗系唔系啦！ 面线啫，只系觉得 好面线啊！即系。哎呀都 可能有我啲团体啊有计划喺嗰度即係做一啲对抗性嘅行动嘅、啊、即係实有嘅呢、這个。我系佢哋我都会派、啊、喂派几个人去扮路人呢话闹返呢单闹返呢班人。等于嗰去礼宾府㗎嘛无线记扑街我睇个新闻啦。 做 咩咪好多人去闹蓝丝带啊嗰啲学生去。 我唔俾入去嘛。 唔俾入啊好正常。 喂学文好嘢喎去写生入到去喎、 啊。入到去啊咁有啲。但呢无线取个角度系咩呢、嗯、就嗰班人唔俾入啦话俾人讲出嚟之后呢咪好多人排紧队嘅好多市民排紧队、嗯。就影咗市民闹鸠嗰啲学文先即系嗰啲有示威人。咦阻住晒你啊咩嗰啲呢跟住影好长啊仲。 唔系但 影个工作人员喂系我哋俾市民参观嘅就唔希望大家示威阻咗大家嘅参观活动。 但我想 仲话嗰啲咩系有攻击性嘅武器啊嘛？ 乜嘢攻击性武器？ 佢话嗰啲示威嘅 丝带嚟嘅，惊掉嚟 嘅。佢话唔俾佢哋入去，因为惊咧嗰啲攻击性嘅嘢咧会影响到啲人。 哦，嗰啲花牌，死人花牌，有人掟 竹签噶嘛？你有竹签笃多人喉咙咪死咯会。喂，但你成个身材，我睇材角度咧就话呢班人唔啱，咪示威有班人唔啱。 但唔系、 啊、借嗰啲路人嘅把口咧就闹呢班人。 唔系，但我想讲，即系嗰个礼宾府入边咧有攻击性武器。入边梁振英咪有个咩树枝咩 碎枝机啊 碎枝机嘅， 你俾啲残人士 嗰、那个 exactly 系攻击性武器，你有大家有冇睇一个叫《雪花膏离奇命案》啊？有一幕你有冇睇过《花狗》啊？高兄弟嗰套啊，咪有一幕咪临尾咪有条友咪等到个碎枝机嗰度咯， 都有啦，韩国有啦，系 咯，嗰、那个咪、那個、 唔系公平， 但系佢唔系俾普通人睇，俾啲残疾人士睇。 哇！真系啲残疾人士 啲教技或者我呢个五支不全噶啦，仲讲碎枝机。咩意思咧？ 唔系啊，我系残疾人士啊。如果我系应该同佢讲啊，特首你可唔可以示范下咧？一个人跌咗落去会点啊？你跳落去喂，咁啊，嗱，最后想讲一句啦，香港完呢单嘢咧，希望香港多啲人出声，即系梗系反对啦。希望香港多啲人屌啦，即系再唔出声，再沉默落去咧，就玩完 咁先啦。 咁啊，听翻只歌咧，就系《庞的启示》。《庞的启示》系咩歌咧？经典啦，公民教育委员会。叫你唔好做隻蚌啊，即係唔好咩都唔出声啊，咩都要知嘅。以前我哋英国政府呢就咁好㗎啦啊，你哋要参与选举咩，你哋唔好讨厌政治，你哋要理嘅。如果唔係呢，选到条插碌出嚟呢，你哋 有 窝链㗎啦。以前係咁样嘅啊，咁啊听下呢隻歌，唔好做隻蚌啦。 嗯， 中旁常烟路茫茫，常烟处身灰暗地方，而四周好阳光，他闭起眼来看，常合上眼怪不见光。小岛里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惜拼命干，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不如旁，忘掉看四周境况。 愿你可不将耳目收藏，愿你可与我多听多望，尽去关心多一些，你从不自旁，我愿与你共创千处光。哇哇， 携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破浪， 记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多挥洒遍每一方，携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波浪，记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北风都可变暖。 常愿处身灰暗地方，而四周好阳光，他闭起眼来看，常合上难怪不见光。小岛里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惜拼命赶，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旁，忘掉看四周境况。 愿你可不将耳目收藏， 愿你可与我多听多望，尽去关心多一些，你从不似旁，我愿与你共创千处光。哇哇，携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破浪，记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将光辉洒遍。 领中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燕，联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好，翻嚟第二节啦。咁啊，头先上一节讲过咧，即系星期日嗰、那个即系反黄游行咧，咪有个 couple， 其中有条女肥肥地，对拉好大嗰、那个咧，哇，好熟口面嘅。我啱啱一节时间，我谂到啦，喺个 back 嗰度听紧庞德启示。 真系计事 啊！心米似个 X 啊！屌，你大家觉得系咪啦？吓， 有啲嘅， 觉得系咪啊？我真系觉得，哇！唔知咁鬼熟口面，我可能喺度谂系咪啲日本女优啊？嗰啲咩日本道啊？四仔女优咪咁嘅款嘅，三仔就冇啲咁嘅款嘅，四仔嗰啲咩日本道啊 ？Tokyo Hot 就喺度谂嘅系咪嗰啲？啊，唔系啊！屌，心米以前个 X 啊，屌，心米大陆人嚟嘅。 吓、 啊，大陆人 咁啊，唔知啦，呢啲嘢就嗰个系咪？ 诶，我都冇印象，我都唔知你讲紧边个。 新闻唔喺度，你唔记得啦？ 我唔记得啦，但唔系佢要问下佢，问下佢似唔似咯？今晚打电话俾佢，系咪咁大对拉咯？ 跟住佢点救你？ 喂，咁啊，讲翻，政府咧，佢补充翻，政府系对于呢个香港人有 补充一样嘢先。头先咪话除咗嗰度怀疑系有啲妹扮路人。系俾全部去影噶嘛，去闹翻你啲反华人士啊嘛。琴日同一时间又喺礼宾府，亦都有呢个反思，即系蓝丝带行动。就先上一次讲咗啦，就无线系专登影嗰啲路人闹嗰啲咁嘅示威人士啊嘛。 系， 但我哋原来有个亲历其境嘅人。 哦，咁你讲呢度先。 琴日，我琴日喺度噶嘛。头先你问我咪得咯。 你送花牌嗰个就系 我去攞花牌。 即系你去世界博物馆嗰度攞花牌。 唔系，直头喺嗰度攞 礼宾府。 咪一樣嘅，即係佢嗰度同殯儀館冇乜分別。 咁啊係， 咁啊係，禮賓府啊嘛，而家變咗 禮賓府，係啊，鞠躬 咯。唔係，同埋佢開個後門俾人入嗰先撲街喎。喂，以前去港督府咧，就睇呢個杜鵑花咧正門嘅。今年咧就開後門啦，而且入邊係冇杜鵑花睇嘅。咁佢就話因為 金香啊嗰啲咯， 唔係啊，佢話再過多一個禮拜會開得流行啲。 咁下個禮拜再開啊？ 但係佢下個禮拜又唔開放，咁即係點啫？ 唔係後門應該開菊花俾人睇。 唔系我唔知佢开嚟做乜嘢啊！你问题呢条友开嚟做乜嘢先？喂，唔系开个门口嚟做乜嘢？你开个礼宾府嚟做乜嘢？喂，你入去冇花睇，你同人哋讲下个礼拜咧会开得茂盛啲，咁点解你唔下个礼拜搞咧？你而家搞咧？ 怪嘅，其实佢即系佢话公开，佢话开呢个礼宾府，其实讲紧系好似早两日发生嘅事嚟啫嘛。但系佢系根本，我就谂紧究竟点解嗰日咁多人，即系琴日咁多人会去礼宾府？你一定係有啲人去即係呼籲㗎啦，咁你好簡單，即係通常都係建制派嘅人 動員啦，係啦，喂去禮賓府啊！ 你睇翻嗰條片啦，無線嗰條片就話，你見到如果你普通香港市民行過，你拿住花牌行過，你會唔會見到啲人會喺度鬧啊？即係專係鬧嗰啲花牌，唔會噶嘛，根本就係已經係動員出嚟嘅人。好嗱，嗰種感覺係似咩咧？即係好似即係七一咧回歸朝頭早遊行嗰班人啊，你去行咧？佢會話你喂、搞亂香港啊！咩啊？翻屋企收皮啦！即係都係呢幾句嘅。咁佢唔嗌我都唔知道，原來係動員。佢一嗌我即刻就咦動員嘅。 即係你一攞花牌佢就嗌你啦，話你收皮。 佢嗰陣時我哋入去咧，入去嘅時候咁佢封咗個門口 正門。 嗰個已經後門嚟嘅。 啊，後門都封埋。 佢中意封後門啫嘛，真係。 唔係啊，佢係只係開後門俾人入嘅啫，但係後門都封埋， 俾香港人入後門咯。 特別有封埋， 即 係喂，仲有一樣嘢，你普通路人咧，你無端端有個 TV 咁大嘅 camera 對住你咧，你就應該唔會講咁樣講啊，即係好似念台詞咁樣啊，係啦，呢班士兵阻住曬我哋參歌啫，即係好似有曬台詞咁樣 喎。係啊，有曬 好流利喎，對答係啊，兩個一立，兩個馬甩佬一對一答噶嘛。 係啊，所以我哋行過，我哋都費事鬧佢啦。係咯，你好奇怪，你諗唔到個現象。如果你係普通市民，你會唔會試到即係咁樣咧？拎個花牌行過， 佢已經鬧咗好耐噶啦，跟住 camera 影埋咧，再鬧多啲。 系咯， 即系知道你，咦嚟你我喂识咗大家，即系 TVB 收钱噶嘛， 收钱系啦 ，TVB 有 相镜，喂播相镜噶嘛 ，TVB 有合作系嘛，即系知道晒边啲系会讲啲乜嘢， 系咯 系啦，我又唔见第啲台咁样做喎，即系所以咧， 所以咧呢啲咁嘅即系或者反政府嘅活动咧，即系都会常见啦。将部 TVB 影到好多路人咧出嚟闹呢啲人噶啦。 嗯， 啊啲人点嚟咧？大家谂下。 好耐啦，嗰阵时记唔记得啊？无端端唔知咩游行七日啊，佢真系问。 问的士佬嘛， 问着嗰啲全部都系 的士佬，又我就怀疑唔系嘅，可能真系的士佬兴嘅啫，嗰啲有即系阻住做生意。但系而家佢真系好规划性地动员去扮路人啊嘛，做妹啊嘛。 唔系你点可能就咁短时间，你香港市民会去睇礼宾府啊？即、就、系、是、叫你哋去礼宾 爆到咁爆， 系咯？你排晒长龙捐花，其实 又冇睇 咗咁多年，有乜好睇啫？其实 咪同埋都冇开，冇乜点开。 一年开一次啫嘛， 同埋啲人入去睇咩咧？即系同埋，我觉得系一个侮辱嚟嘅，即系喺你殖民地时期，彭定康都开个正门俾你， 唔系佢又唔俾一啲英国旗入，我就奇怪，喂，礼宾府就英国殖民地嘅建筑物嚟嘅，我攞翻英香港旗乜？ 系咯，点解唔俾香港旗入去咧？ 调翻转俾入嘅而家， 系咯， 唔系咁样。如果我着米字旗嘅衫，人唔俾入去又系。 唔清楚啦，我见到有啲人着住即系有啲标语嗰啲衫，咪唔俾入咯。 但如果我纯粹着米字旗嘅衫都唔俾入去咁样。 喂，应该琴日嗰班人咧就唔可以铜锣湾嗰个礼宾府，话你梁振英啊或者参观呢个礼宾府嘅人汉奸。行奸，即系攞晒五星旗去，攞晒毛主 席， 系啦，冇错啦， 嗰度系啊，初头话有人搞噶， 唔使入去啊，就一门口叫得啦。 初头话有人搞噶，有整咗个 page 噶啦，已经、有啲人话参加噶，咁冇得影啊，又话带啲五星旗入去。 铜锣湾咯， 系应该礼宾，因为铜锣湾都做过啦嘛，即系你旺角嗰啲，即系你可以留翻下次啊。礼宾府即系一年一次，我谂个礼宾府度话， 咁礼宾府冇嗰条大拉嘅女。 但系第二啲啊，两条马佬嘛， 咁系，咁啊点啊？你拎住个花牌都唔俾你入去啦。佢话你呢啲系攻击性武器，寻日都系。 唔系话攻击性武器，佢话呢啲系叫示威物品。咁、我哋不停喺度讲就话，我哋唔系去示威，但系佢哋就不停喺度就话呢班系示威人士，我哋要俾个示威区你。 点解？ 跟住之后就封埋个后门。 死人花圈系献俾梁振英三鞠躬啊嘛，咁点解会示威嘅？ 唔系嗱，我就觉得咁样，即都系示威，冇得讲噶啦，系示威嚟噶啦。你用第啲名嘅啫。问题就话个策略性咧，就唔应该未入去之前拎出嚟啊嘛，系咪应该即收埋先入到去先拎出嚟咧？当然你咁大个花牌， 你点收啊，大佬？ 所以我都唔系好 赞花牌。 对于花牌咧，我觉得系冇乜 point 嘅，我自己覺得咧，尤其是喺啲土共眼中咧，你用啲死人嘢抬棺材咧，對佢嚟講，覺得你係低級嘅，覺得你哋低級嘅，因為佢哋完全唔信呢啲鬼神嘢嘅，即係覺得屌你班迷信嘢，以為嚇到我啊，即刻用第二種嘢嘅， 用咩啊？ 五星旗又好，即係頭先我話齋啦，嗰啲嗰啲佢又咁忌啊嘛，就係、是。即系讲啲咁得嚟抬棺材，佢冇嘢噶，咪烧溪前又冇嘢噶，佢觉得系你啲农民嚟嘅。 不过但系如果你回想翻，其实响曾荫权年代啦，即系其实每一次入去都好安然无恙嘅，即系你攞乜嘢入去都得噶嘛。但系今年 就攞真入去先拎出嚟，好似阿吕长毛咁样啊，啦，入到去先发难。 唔系吕长毛系拎只老母西啊嘛， 拎只老母西， 但系老母西冇理由唔俾拎入去啦。 佢摆个袋度， 佢入得， 佢入到 入得系嘛？如果老母西都唔俾你入去， 梁振英用老母西拍片啦，都唔得， 系咯？啲冇理由唔得啦，我谂。喂，你下次谂下，不如你吹气花牌咯， 都得。 吹气花牌， 吹气死人花牌咯。 即系拎到入去先至拎出嚟嘅嘢，吹气又得，泵泵泵大又得。 我哋估唔到， 放纸都又好， 唔系会估到个花牌攞唔到入去噶嘛？即系 你点会攞唔点会入到去啊？我系实 Q 都唔俾入啦。 因为原本我哋谂咧就话。整個大嘅花牌，但通常大嗰啲咧，佢就會話咧，你呢個唔知大過三尺，就話咧太過大件啊，即係影響到市民啊，咁咪唔俾入咯。 唔俾入。 咁但係今次我哋你見到 佢有冇手袋啊嗰啲嘢噶？有冇手你袋？ 要嘅要嘅。 你入去之前咪即係佢人會搜你個袋，佢你自己揭開俾佢睇咯。 自己揭開俾 你睇。你揭到有啲標語嘅話，你咪即係攞翻啲標語。 下次不如整啲假屎入去掟啦。 又 咪都冇用啊！我覺得呢 個喺入邊 即 係諗 下啲新嘢 啊！ 屌，真係即係諗一諗啊！或者着咗喺入边啊，啲五星旗啊，或者 粒件褛， 我五星旗你都唔俾我入，啊点咪闹佢汉奸咯又， 系啊都得嘅， 系啊，咁啊好似喂想讲翻咧， 讲咩 啊？香港元咧，政府系有个回应嘅。 哦，我依家做住呢个政府白宫发言人先 啊， 咁咧嗱，因为政府喺今日一路两度回应呢、這个香港元啦，我就系咁样啦，就特区政府就唔会喺南沙或者横琴咧实施香港法律嘅。 咁系啊，唔会 唔实施咯， 唔实施大陆法律咯， 仲衰咯，唔实施仲衰嘅就 仲衰咯， 系啊。咁特区政府你都冇租借南沙或者横琴嘅构想， 咁系冇啊， 冇啊，政府系冇啊， 佢俾你啊嘛，佢唔使你租借， 唔系政府系冇啊，但系有人有啊嘛， 梁振有， 而家都唔系政府话事嘅， 唔系一来系噶嘛，一来系可能梁振英会啦，二嚟都唔使你租啊，可能 系啊， 大陆， 而且话而家冇啫，将来冇啊冇啊， 系咯， 系啊。 大陆俾埋你都得啊！屌， 咁跟住其后，庞曼我又再回应我呢个发言人， 我承认咧，特区政府咧就曾经咧同珠江三角洲咧合作嘅事咧系倾过嘅，喺内部提供嘅文件。 喂，咁呢、這个呢、這个已经系 几个讨论过 啦， 即系讲过呢样嘢嘅， 系啦， 冇错。 咁你夜晚又话承认系 有构想，冇 即系我即刻谂起王维基嗰句，你玩晒啦。 咁我哋官字两个口啦，或者近睇咁啊，网上官字唔单止两个口噶， 四个口啊， 唔系啊，一出官字可以写咗好多个口啊，几百个口喺下边噶， 我睇过张相， 冇啊， 新字嚟噶呢个， 咁事今日已经唔系两个口， 唔系两个口噶啦，好多个口啊， 真系冇得搞啫，唉，咁啊， 王华基有单嘢几多个口，官字， 嗰啊阵间讲啦，讲埋呢个张志刚，咁啊佢话 唔系咁中意留意啲人讲嘢，我真系冇乜兴趣听佢讲嘢噶，同埋啲传媒点解咁中意报呢只头咪猪啊，咩范徐泰啊，张志刚讲嘢咧，即系完全配合晒做晒。宣传机器佢而家 系啊， 我完全唔听，一句都唔听 啊嘛！ 而家就系要攞晒佢哋出嚟讲嘅，就当系 当喺啲社会舆论， 系啦，系一种系、啊、一种即系舆论嘅领袖。 佢哋又话个人意见啦，啊， 但系你佢冇得话个人意见啊，其实 唔系佢有俾人攻击嗰阵时咪有个人意见， 但系呢个你讲唔通噶嘛呢样嘢。 哦，咁佢好多人 讲唔通噶啦， 拣嚟嘅就系屌你， 好多人唔会觉得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咧，唔讨论最好啊。即系鬼 Q 先回应佢啦！屌呢个傻佬讲嘢，你回应佢咪恶你自己傻埋？ 唔系，即系佢话佢上嗰个港台节目啦，中言堂啦吓，佢讲到呢个公民提名咧，就话一个四不原则嘅，就话直指公民提名咧不合法、不必要、不重要、不可行。咁啊，同时咧对呢个人权公约入边啊，人人平等嘅原则作出定义，就系人人都有机会向1200人组成嘅提名委员会争取。咁啊叫人 冇错啦，系啱啊，佢讲啱，唔系啱啊。但有钱佬，佢哋建制派机会多你咯，人人有机会，佢个机会多你十倍。 但个问题系，你个千二人点组成先得噶？ 就四大界别啊嘛。 咁一个千二人，你个千二人嘅组成都系唔捻公平噶嘛？ 就功能组别嚟噶嘛？基本上佢个票多，佢个票系佢个票嘅大过你好多噶嘛？佢几廿人已经有票啊，你几十万人先有一票啊嘛？ 即系。你咪觉得一样一黐咗线？ 佢哋连新九组呢啲相对有代表性啲，佢都唔接受啦。 系咯， 就系呢。 所以唔单止官字两个口，啲建制派嘅一啲奴才咧，都系好多个口啊。 即系佢话提名权咧，就系非必要条件。 系啦， 咁你喂你即系唔使讲噶咯。你任噏，你去到任噏嘅阶段，你不如话普选都系非必要条件。 而家系嗰啲所谓舆论领袖出嚟讲话，就系头先嗰啲四不嗰啲讲法咧，讲公民提名。咁跟住咧。中央其實就從來都唔出聲嘅，到目前為止，咁就由佢哋下面班咧去講。咁 其實已經代言人嚟噶， 咪等大家咧就覺得咧，即係阿爺唔需要咧，就用唔需要搲爛塊面咧，好多人就已經覺得哦，真係唔得，真係唔合法嘅，唔得。 係啊，講一百次啲人就信噶啦，你唔信啊？ 嗱，那個問題出現啦，就係你嗰班泛民。咁既然嗱。众所周知，我哋都知呢啲嗰条 做乜成品鱼啊？ 张志刚咧，大口扒啊，咸鱼猪啲，咁、代言人嚟噶嘛？ 系啊，冇错啊。 咁仲上去倾咩？ 哦，你话上哦，上去 仲要做乜要上去上海个 trip 啊？ 哦， 你上去仲有咩好？仲有咩好想咧？ 人哋而家想话上去可以同中央官员单独会面啊嘛？ 黐线啊！你信唔信上去有一单独会面咧？咪有都系， 咪有咯，唔出奇。 咪有都系， 咪同佢单独会面咯， 都系识个 high 嘅啫嘛。有咩可以讲咧？佢都唔会理你噶。 我觉得佢哋上去都系想拗下着数嘅， 拗着数。喂，但系你要问， 唔系嗱，我系大陆官员，一定会请你上去嘅，有乜所谓啫？系咪啊？ 系冇所谓。 我个立场好清楚啦， 冇所谓。 第一，我有 guest， 喂，我同你有倾有讲，系你唔上嚟啫。到时你唔上嚟，你衰啫。好啦，到你上嚟啦，倾啦。你想单独咪单独咯，咪闭门单独倾咯。 唔系同埋哥， 你讲嘅嘢我未必要接受噶嘛。但系我就可能当中有几个泛民嘅人咧会动摇噶嘛。我咪说服你哋嗰几个咯。 唔系个问题系你泛民嗰班，我唔谂上边啦。你谂你泛民嗰班，喂人哋都开到口啊，而家闩晒门噶啦，闩晒闸噶啦。咁你仲上去倾咩啫？我唔 系 好明白。 咁你所以你咪见民主党嗰啲系好想上 去。你好啦，你上去倾 上次咁 啊？嗱，你个问题就喺呢度啦。你上去倾完都系冇任何进展噶。然之后咧，你出嚟可以系各自表述噶。嗱，你问题倾完冇进展，你可以出嚟话嗱，我哋今次就反台噶啦，因为咧佢又冇进展啊，佢又真系闩晒门啦。你谂住咁样讲，但系上面啲官员可能出嚟啊，唔系啊，佢同我妥协咗啊，头先我屌咗佢屎忽嚟啊！喂，咁点啊？你咪自己整个陷阱俾自己踩啫嘛！即系我当你阿四方上咗去啊！吓，四方上咗去出嚟，嘿，拎手袋出嚟，佢都冇诚意倾嘅，我走啦！即系有冇搞错啊？我接受唔到咯，我接受唔到咯， 系咪有大杂坏食 啊？啊，一出嚟话我接受唔到咯，跟住人有官员话唔系，先佢俾咗屎忽我入， 佢仲要驚我唔夠 KY 喎、啊、提供埋俾我喎、 啊。唔 係呀。咁你咪俾個陳鄭 政策。我大陸官都唔使講呢啲嘢添，即係你根本冇成意，你上嚟冇成意傾啊，即係乜都唔肯妥協啊，即係話你班友啊。 咪即係 咁已經得啦。 佢唔係 講到嘢。 咁唔夠 錢。使乜話入你屎忽啫， 咁樣唔夠錢。 佢唔係想賤㗎嘛。 佢上咗去呢一傾唔成呢，無論點樣就係泛民輸㗎啦嘛。 啊、 即一傾唔成就俾人個形象就係我釋出善意，你哋就係都有呢個企硬， 即佢贏硬嘅，佢任何嘅 scenario 咧，即大陸冇唔會輸嘅，喺大陸喺大陸民心， 因為即係叫做 佢哋而家攞緊嗰條 line 就係話請你哋放低你哋嘅成見，同我哋一齊傾嘛。 但佢又唔會放低佢嘅成見嘅喎， 冇錯，係啦，成見係得人哋有嘅， 即有商有量啦。係意思咧，係我呢度已經係咁樣噶啦。 喂，呢啲咪即 係你要商同我商量。 喂，呢啲咪即係當年阿老蕭嗰句咯。你上嚟咧就係契弟，你唔上嚟就屌你老母，咁係咪都死嘅喎？呢啲真係係 噶， 係咪先？不，但係作為市民，我真係見到，喂，你見到。公民党呢咁嘅表现，嗯、即系唔好讲汤家华啦。 嗯，汤家华呢个叛乱分子 嚟噶啦。你净系睇梁家杰吓， 好鹌鹑， 好鹌鹑成件事吓。 佢、哋其实成个党应该要企出嚟，系要行得前过民主党，等民主党呢一次收咗皮佢啦。 但系冇啊嘛，又系，同埋蠢蠢欲动都系想上去噶嘛。 佢哋可能都系噶， 系咯。咁你 倾下上去咯，佢讲咗，倾下都支持上去。 蠢蠢欲动系想上去噶嘛？咁你点啫？作为选民，你真系唔使选噶咯，真系完全失望。唉， 但唔系噶，可能有啲选民或者叫你上去又唔上去，唔选你下次。 你即系上去就 冇实破坏香港嘅， 即系上去先系 冇实，冇实噶嘛？倾咗先咯，唔倾唔，或者都唔得噶咯，咪死嘛当 唔系好多啲市民嘅嗰日咧，净系讲一阵间，我哋会讲 HKTV 单嘢咧。 系做咩咧？你又 嗰日阿院长啊留言话听到咧，一有黄伟基一飙出嚟话，咁啊搞到咁又唔得，咁即系玩我啫，你玩晒啦呢单嘢嘅时候咧，阿院长话听到啲麻甩佬咧，唔知系茶餐厅喺边度？ 系 佢话梗系唔俾你啦，人人都搞一段事嘅，仲得了嘅？佢真系有啲咁嘅市民嘅，系 啊， 唉，屌你真系唔肯死嘅啫，大佬。 即系佢又崇尚市场系唔应该开放 的，系咯，即系我觉得 要管中国人系， 中国人系要管噶，又唔啱噶。 系喂，你讲呢样嘢，我谂咩成龙、 宋祖英 ，屌我哋点睇先？ 唔系，我仲要睇，我睇嗰个石甲漫画好笑， 哦、即系翻条温州先啊嘛。 温州走走， 喂，唔系啊，仲有一张咧，系喺后边后入嗰条女嘅， 系啊，嗰唔知边度，好离谱， 好离谱，有一张相 非礼嚟嘅，呢个识开拉， 又系喺上面开紧会嘅，嗰啲环境系， 喺后边红宝嗰条温州怼人嚟嘅， 系咯，插离谱啊，系啊， 呢啲系拉得嘅， 呢啲系性骚扰，喂，好严重嘅性骚扰啊， 非礼嚟嘅， 大哥不嬲都系咁嘅， 咁你估佢真系大哥咩，大佬？ 咁佢觉得佢自己系啊嘛， 你真系冇睇过四格漫画。江泽民打紧喊路啊嘛， 就俾佢啲走埋 嚟，喺阿江泽民打紧喊路嘅时候， 佢就 走去啜咗送咗一啖，跟住阿江泽民话：，哎，你摆到条滨州先走，跟住江泽民隔篱嗰条友话：，哎，你大镬啊呢次， 哎，真系， 我真系呢啲人真系，屌你真系影衰晒， 唔系你咸湿都唔使喺嗰度咸湿啊，大把女星玩啊， 佢咪有性瘾噶，忍唔住啊，你点会 同埋佢觉得咧，佢自己身为一个国际巨星啦，所有女都系冧佢噶嘛， 啊、 即系佢我啜你就益咗你喎， 系啦， 系咯， 或者你系边个？ 我叫阿楼跳落嚟拍戏啊，又重案组又成，屌几多行风啊！ 而家成龙今日嘅回应系话，我不嬲都系咁 嘅，吓佢不嬲都系咁，啱啱佢冇讲错啊，不嬲系咁 啊，即系 都好老实嘅。 系啊，我做嘅嘢全部男人都会做噶， 系啊，即系呢个系 咁够唔够胆做 嘅礼仪嚟嘅。喺佢家教入边咧，呢个后边 韩国人嘅礼仪， 屌人屎忽， 因为佢而家认韩国。 系啊，佢喺韩国时话自己系韩国人咯，即系佢有韩国血统。 佢屌人屎忽嗰张相咧，后边后入嗰张相都系礼仪嚟嘅。 礼仪系佢自己礼仪，佢家乡嘅礼仪咯， 呢啲系动物嘅本性。 呢啲系影衰晒我所有男人啊！即系我哋呢，真系喺度啊，俾佢影衰埋真系。 嗱，我又扮成龙啦！屌你估你唔想咁做乜心比不能够， 想咁做啊！ 我就够胆做啊！嗱，咁样胆做啊？ 唔系够唔够胆问题，想咁做都唔会咁样做嘛？你征求人哋同意先，咁都冇理由啊！ 够唔够胆唔征求同意先啊？咁做 街都唔征求人同意，强奸冇分别。 不过认真讲呢单嘢系落啊江泽民面 系啊，所以 因为咧宋祖英之前咧唔知几年前咧有个表演咧，又系有个唔知 有个官员定咩 官员嚟噶，嗱只谂自己系官啦，走上去揽啊宋祖英咧，就 好似话嗰条友咧 捉咗面积，唔知判嘢，唔知判监定乜鬼添， 大镬噶喎，下场 系啊。 咁但系而家咁讲，即系可能江泽民真系有阿事又再要报多次。 佢嘅。 嗰次系红色媒体，嗰次红色媒体去管， 煲多次佢嘅。 今次可能真噶啦， 佢嘅抱恙咯，抱恙嘅。 咁耐都未出嚟回应啊，江泽民吓。 系咯， 冇理由， 冇理由啊，大佬， 真系搞法， 真系。好似自己条菜俾人搞都冇理由咁样嘅，系咪先？咪咯，都系啲网民帮佢出声嘅，即系话佢留低条滨州先走。 今次啲红色媒体做到好大嘅呢单嘢都，即 系 比上次系啊，即系。 其实你同唔同意应该系即系取消阿成龙嗰个资格咧？ 佢而家人大嚟政协啊， 人嘅政 政协啊， 即系取消佢政协嘅资格。应该 冇有佢咯，你呢啲逢系做咗政协，大家知咩人噶啦？咁先 identify 到一个人噶嘛。 真系 系啊！安良咧，政协话我知道咩人啦，咁啊， 因为 协商、协商、肉体都要协商嘅， 系啊， 系嘛， 政治协商会议啊嘛， 系嘛， 肉体都要协商嘅， 唉，真系好捻黐 线，包容下啦， 咁啊，讲多样嘢啦， 融合咪，我成龙同宋祖英咧就示范个中港融合俾你睇， 啊， 系啊。你同我融合咗啦， 融合咗啊！ 黐到晒一实， 黐到晒一实。唔系嗰个都唔系融合，佢后入嗰个真系融合啊！ 融合埋， 哇！个后入嗰个你真系冇睇过， 可能入咗下边。 好嘢啊！ 嗰个真系好鬼离谱啊！ 好离谱，真系哇！我睇到都觉得不堪入目啊！真系， 唔系 讲笑，你每日话屌你成日睇唔知四仔一身比，你冇咁讲。 佢唔系其实后 呢个唔系四仔啊嘛？呢个喂你真系。你佢做 正事都咁， 我顶 嗱嗰度，哎呀咁样啦，嗱，即系你作为一个政协啊，你喺公众场所你可以咁样，喂，嗰个女仔系突然之间系受侵犯，系好尴尬咁，又叫人咪 啊，如果唔知你成龙真系可以即系一拍批白佢噶， 搞错啊，大佬真系不堪入目啊，即系做埋呢咁嘢啫。 喺佢旁边讲话今晚去边度噶嘛？ 佢唔系讲嘢嘅后入噶，好快噶。 number 系二三七一咁啊。 嗱，嗰个画面咧，我形容俾你系点咧？就好似兔仔交配啊，即系啲兔仔喺后边啊，啲雄性兔仔追住前面嘅雌性，一嘢插落喺后边，一扑上去嗰系就系嗰个嘢，扑碎嗰下咯，俾人影到正断正啊，不知所谓呢个人真系，咁啊，唉，讲多样嘢啦，呢次差唔多，讲多样嘢就系阿范太啊，范妇人旧范妇人啦，新范妇人就罗范招婚啊嘛， 系咩？ 旧范妇人范徐丽泰， 阿范。咩旧嗰个咩范徐丽泰，唔系范招，佢讲老实话，点解？我话入得你，俾得你选，咪遇到你。 系啊系啊，身体 得噶， 身体好诚实噶， 我会好诚实。 喂，佢而家佢讲，所以我绝，所以我绝对信佢话嗰个香港人入边咧，嗰啲公屋咧个骑楼好大。 系啊， 佢讲老实话啊嘛， 佢唔知自己讲真话啊，佢系讲紧大话，或者讲紧啲语言艺术，但系讲得真话俾你听。俾得你又咪预咗你赢，梗系唔得啦！屌你 佢啊，唔肯听花生台，好听唔听听 D100，听得多咪讲真话咯。屌你啊！唔系咁啊，阿范太咧，罗范啊，唔系唔系啊， 讲真话。 范徐丽太就话唔排除香港极少数人咧，包括泛民同埋建制派人士咧，就唔希望有普选，因为呢啲人咧长期以此作为号召，先得到咁多选票。有普选啊，仲可以嗌咩咧？即系讲佢系讲到好似民阵咁样咧。持续性嘅失败，一定要持续性失败先可以继续可以上街，继续可以筹 下年见咯。唔系呢个就等于我哋即系讲内地嘅维稳办咧，就唔想内地咁安稳，一咁安稳，佢维稳办咪冇嘢捞，冇钱收一样咯。 咁但系其实佢都讲咗真话， 又讲梗系讲真话啦。 佢讲样真， 香港好多人唔想有普选噶。问题一个普选叫真普选定假普选啊嘛？所以某啲人嚟讲，屌你假个宁愿唔要啦。 系 你假普选，你俾个啊张志刚同阿范阿唐伟珠我选。跟住我就算投白票都好啦，佢点都有一百几万票㗎嘛，到时你冇得闹佢喎，喂我有 Mandy 喎，而家阿张志刚做咗特首嗰时你冇得闹佢话冇 Mandy 喎，到时你做乜得喎，唔单止香港完喎，啊九龙完有新界完都有喎。 唔系我想话佢讲真话讲咩真话呢，咁唔想有普选一个咪梁振英囉。 梗係啦。 喂你搞个香港完出嚟啊，好明显就佢諗住喂你班友咁样嘈法，屌都唔諗会有普选㗎，都唔会有政改通过到㗎啦。咁跟住下一格我咪继续连任。 小圈子选 我又继续连任。佢諗住连任㗎，佢为自己连任铺路㗎。係咪先，唔想普选一个咪佢 呢。咁大陆而家做緊阿林鄭喎。 咁啊喂大佢未驚过。 Grooming 人呢叫 Grooming, 我捧新星嗰叫 Grooming, 喂你出去抱下头先咁啊，做啲嘢。 佢未驚过啦，佢上次都係咁打烂仔胶，话自己揼石仔咁揼咗上嚟啦。 佢打烂仔胶啊，联络社会出埋囉。 揼走咗唐英年啦。据闻呢个坊间抽水机呢，我唔可以讲得咁明。抽水机呢就讲过呢，喺一场饭局入面呢同我朋友讲过呢，早于猪狼之争之前呢，阿 CY 一早已经话佢一定会做到 呢一届嘅特首。嗯，你谂下几有信心？所以佢未惊过你。你 抽水机， 抽水机边个咁多人抽水？十九啊！ 哦， 系、哎、真系。 十九就知边个嘅，因为呢个大人都知边个啦。 同啊，我哋以前有个女主持咧， 哦， 食饭啊， 哦，系咁点解佢又叫佢抽水机咧？ 咁佢都系 抽水啊嘛， 啊、 哦， 明嘅，明 的。系，讲到啲唔应该讲嘅嘢，咁听下歌啦吓，翻、啊、嚟再讲啦。 嗯。 世界，带你食尽天下。旅游历史，带出各地饮食文化。 有我 B 哥同你讲历史， 有阿 Y 大声带你饮尽各地嘅美酒， 有我 Kevin 同你讲饮讲食。 记得听我嘅行走天下。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 大军阀。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好，翻嚟第三节啦。头先听嗰只 Eurythmics 啊，《For the Love of Big Brother》咁啊，嚟自佢以前有只碟咧，成只碟都系，因为佢帮1984呢部戏《1984》咧做咗一只，做咗配乐嘅。咁啊，佢成只碟都系围绕住呢部戏啦，即系阿禅飞成日想所讲嘅，即系概念大碟啊。其实唔可以当系 soundtrack 嘅，一个概念大碟咁啦。咁啊，就系只咁嘅歌啦。咁啊， 概念呢样真系要搞清楚啦。概念咩叫固流动同埋固定咧？ 咁就要讲下呢个 概念系点。 翻嚟讲呢个王维基啊，咁啱啱有个回应喎，无线 系啦。咁啊，因为咧阿维基其实今日咧都本身就有回应到咧，其实前几日咧无线新闻咧就做过一个。即系类似专题咁啦，就系讲话。 啊，咁唔好彩，我都有睇，我喺茶餐厅睇到啊。佢拎住个手机， 挂喺西湾， 即系加咗一个你有冇睇啊？田飞，加住 无线嘅，点会睇啊？ 唔系我喺茶餐厅啊，焗住睇啊嘛。佢拎住个手机就加咗一个天线， 系啦， 就喺条街度收，就好清嘅， 系啦， 就收翻自己个台， 系啦。 咁啊，跟住咧话上车咧就唔清啦，就系有干扰啦， 系啦。 咁所以咧， 跟住佢又话咧，啊两栋楼遮住咧又收得唔好， 系啦，嗰啲咁样。 咁样发射都未够，梗系唔好啦。 咁跟住维基今日嘅回应就系话，咁如果系咁，你已经违反咗呢个牌照嘅规管。 系啊，总之系收到，唔理你收唔得清楚，清楚定唔清楚。 因为佢嗰个系牌照系要求佢要喺两个即固定发送同固定接收啊嘛。 系， 咁即系话佢流动都接收到就已经系唔啱啦。 因为佢冇综合牌嘅，综合牌。就包埋流动，但佢系冇嘅， 系啦。咁无线咧，今日咧就回应，即系之后咧就有回应咧，就话咧，其实咧就系、是、而家咧系呢个讲法咧，就转移视线同埋罔顾事实。 点解咧？ 咁佢话咧，无线咧所使用嗰个制式咧 ，DTMB 咧就系一个国际认可嘅数码地面广播嘅制式。咁佢咧就话已经经过咧呢个全港测试同埋咧。通信管理局或者以前嘅电信管理局批准㗎啦。咁佢话呢个制式呢就设计呢係俾呢个定位电视接收，就唔适宜呢用手提装置流动收看。佢话呢信号唔稳定，画质呢亦都恶劣。咁佢话呢个呢就係点解流动电视服务呢係唔适宜使用呢个 DTMB 制式嘅主要原因。咁佢话呢观众用手机或者流动装置一接收到无线呢嘅电视频道咧，系经 MyTV 互联网接收嘅。 咁人哋唔系讲紧嗰样嘢，人哋讲紧嗰条片啊嘛。 所以主要视线系 TVB 本身，人哋都唔系讲你 MyTV， 你讲乜仲想仲喺卖广告啊？啊，即系抽水抽到咧，即系 MyTV 啊！ 即系无线自己嗰个测试就系话俾你听，可以唔使。 唔系佢 而家讲紧大气电波啊，扑街 TVB。 佢对华经其实一个好。即係有個指控就係話，因為原本中移動用嗰個係 CMMB 啊，就低過 VCD 嘅質素㗎嘛， 差唔多 啦嚇，咁就唔適用於家居電視收睇㗎嘛，但係而家你轉咗咧，而家轉咗咧就唔得啊嘛，喂，咁你咁講咁， 唔係佢有一個第一樣嘢佢。即係講個 DTMB， 即係以前嘅 DMBTH 啦，其實 T 同 H 就代表地面廣播，同埋 H 就係 handheld 啦。咁即係本身個制式一開始已經係 有 handheld 嘅， 係啦， 個 handheld 用 已經係設計到係如你兩種情況都得，只不過喺流動嘅裝置接收嘅情況之下咧，就唔適宜係喺高速移動嘅情況接收嘅啫。 其實佢無線呢個測試都係唔啱，因為咧你嘅發射而家黃日基點解用呢個 DTMB 咧？係佢會大量增加發射器噶嘛，發射站噶嘛，所以係會喺流動。嘅情况之下都会收得好清楚噶嘛， 系啦、 啊，尤其是有啲机咧，譬如我呢个日本嘅 Sony 咧，系唔使加插嘢噶，可以外接天线噶，你来自 Mobile TV 天线， 咪喺日本咪睇到咯， 系啊，我日本制式系睇到噶， 日本系得， 系，我仲谂住买呢个机咧，睇下香港电视先，啊，而家唔得，扑街啦，而家冇得睇啊，啊，咁点啊？ 啊、所以呢即係 TVB 呢個咁惡劣嘅咁嘅機構呢即係不單止係佢自己轉移視線而家罔顧咗事實。 其實佢係 誤導市民。佢話 DB, 喂邊個話 DTMB 係一定係設計俾呢個定位電視接收啫有邊個疏齊咁講冇 同埋 即係講咗啦有 H 制式㗎嘛。 佢係最緊要 混合嘅制式。 最緊要 同埋科技係不斷科技係不斷發展㗎嘛。所謂技術中立就話唔即係你用咩制式係你自己嘅決定㗎嘛。你覺得邊個制式 唔係佢最緊要保障自己嘅佢啲一早都話。 所以大家唔好俾誤導咗。 因為你改咗做 DTMB, 原本係 CMMB 嘅咁我哋多餘嘅。 咁 我 今日關咩制式 唔關制式 而家個精結就係話唔簽過嗰度。 我就當你啊，我同你拗啊，你喺度拗話係因為你由 CMMB 轉咗 DTMB 咁就得啦，因為 CMMB 本身係一個 VCD 質素，你而家 DTMB 好靚喎，咁就唔得喎。喂，咁我好簡單，我睇 Apple TV 或者我而家屋企睇 Android 盒都唔得㗎，我都係高清嘅。 係 啊，唔係咁，嗰個互聯網 係啦，佢可以話係啦，互聯網就唔 而家講大電波 嘥氣啦， 唔係唔可以成日嘥氣，我同你講，你佢咁講你。博翻佢，即系正確咩？博翻佢唔可以壞曬氣。 系啦， 佢有互聯網就互聯網，唔可以撈埋一齊講。而家講咗大氣電波。 系， 喂，同埋你個講呢、這個講咩通數廣播局啊？喂，你個最大嘅成立嘅精神係咩啊 ？Facility 香港人嘅接收一啲廣播，係 facility 呢樣嘢啊嘛，唔係阻止呢樣嘢啊嘛。 佢都係阻止啊！ 屌你而家阻頭阻勢啊嘛！佢即係你違反成個精神先啦嘛。 佢而家都係促進緊呢個流動電視業嘅發展嘅喎。 而家就正正唔係囉 大家信唔信 喂大家你講嘢同你做嘢雙方同梁振英一樣 嘛。我有嘢 想嚟咩證話 嚟敏證。 我有嘢唔係好明咁你話五千個。 係。 咁你話你頭先話呢個大氣電波啊 ,Internet 唔計啊。咁、但係佢針對就係話嗰五千個嘛多過五千個人睇嘛。咁我 Internet 都一定多過五千個人。 都係 Internet 嘅唔係 其實。其實佢有一個本身有個問題就係佢。 唔係你唔明我想問 我唔明。 我覺得阿維 佢不斷就係話你多過五千個人睇唔得。咁你係因為大 個處所 係啊，五千個處所嘛。咁但問題你係指大電波？喂，咁如果我非大電波，我都係存在咗呢個問題㗎。係 啊， 係 啊， 唔係另一個 我講呢樣嘢 嘛。另一個問題咯，所以 咁咪不嬲都存在緊嘅呢樣嘢。 係啊， 咁你唔好撳埋互聯網。 係啦，唔同啊，大電波同互聯網唔同。互聯網你扣個寬頻或者你就算你手機睇 MyTV 度咧，嗰唔係大電波，嗰係數據嘛，數據係你俾錢㗎嘛。 嗱，佢 同埋你唔可以除非將來發展到係免費話無限寬頻。 唔係我明同一道理。我明啊，但個問題係。你而家都系存在紧呢个问题嘅，只不过嗰个唔系大电波啫嘛。如果你针对嗰五千个处所嘅，你而家嗰个问题都存在紧噶嘛。 如果计互联网咧，因为互联网 咪就话佢嘥气咪喺度咯。你已经系存在紧噶嘛呢个问题。 互联网传送嘅内容就本身法例已经豁免噶啦，就话唔监管。即系我难保他佢会改咗条例话会监管啦。咁但系如果你讲紧话大气电波嗰样嘢咧。就係、是、維基同埋黎敏晶之前佢哋都有拗過就喂咁如果電視機遲啲就算真係萬一支援 CMMB 又或者佢哋講緊歐洲制式都好啦係啦咁 都要轉㗎嘛 咁唔關制式事囉 係啦 都要轉㗎嘛 係啦你就要 根本就係法例話有問題囉係啦咩制式都死 咁呢個牌憑咩買咁貴 係啦 我又唔好明啦 同埋就有一樣嘢就係佢哋而家講緊話嗰啲大廈嘅系統要裝 filter 嗰樣嘢呢就其實好多大廈咧，本身用緊嗰啲綜合嘅天線信號系統咧，本身唔應該加 filter， 係你想收到嗰啲台咧要加放大器。咁根本咧就我唔知佢哋兩個即係兩方咧係特登唔即係用即係講咗去另外一邊啦，定係佢哋真係唔知道？因為如果譬如話你而家住緊啲咩私樓啊、公屋居屋嗰啲咧，咁佢哋本身譬如話好多地方已經收到港台電視，但係佢哋未必吞到嘅而家，就因為個大廈個天線信號系統咧，佢冇將港台嗰三條台咧，將佢放大翻落去， 我通唔到 嘅，係啦，即係 我睇唔到噶。 新比住嗰位咧，其實已經覆蓋咗噶啦， 但我睇唔到， 係啦，但係佢睇唔到， 咁另外再 scan 過得唔得？ 再 scan 過都唔得，就係因為其實係根本冇裝放大器，而唔係加咗 filter， 即你唔會話喂而家覆蓋咗，跟住原來係個大廈裝咗 filter， 唔係，事實上根本就唔會係咁樣啦。咁所以我就唔明點解佢哋會講咗 filter 嘅。仲有一樣嘢咧，就係阿陳志雲咧喺商台都有講過咧，就係、是、其實而家啲制式咧，歐洲已經係見到呢個趨勢，就係、是、handheld 同埋所謂地面波嘅廣播咧，其實已經咧係混合咗一個制式。佢哋講緊 DVB， 即係而家通訊局要求港視用 DVB H 係一個舊制式啦。但係如果佢哋新一代H 係 handheld。嘅第二代咧，已經係叫 DVB T2 咧，其實咧已經係咧普通電視接收嘅制式嚟噶啦，即係兩，即係等於我哋而家香港講緊嗰啲咩 DMBTH 或者佢哋叫 DTMB 咧，都係一個制式可以 cater 曬兩種嘅情況都可以接收到嘅。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咁到時好啦，人哋真係用 DVB T2 嘅話 ，T2 根本一開始就已經係註定咗電視機已經接收到噶啦。咁係咪又犯法咧？即係佢哋而家講緊就。 但係通訊局個講法就係、是、哦，咁你用返舊嗰個 DVB-H 啦，咁你講曬啦，即係由頭到尾個技術中立係有個前設，就係你一定要用返嗰啲舊制式，一佢先至可以呢，因為嗰啲舊制式先可以分開到呢，就係而家呢電視機呢唔係一開始收到，除非你話我遲啲佢做過啲咩動作收到咁。 但如果第時 其實法例精神呢，如果佢話咁守法呢，就算官僚我都不想負上犯法，即係有法不依㗎，係咪佢都係錯㗎。因為就算用 CMBB 都好呢，涉及唔清都好呢，但精神上呢係有機會5000我都收到㗎嘛。 冇錯 啦。倒係都係犯法㗎，都係唔得㗎嘛。 同埋 就係嗰個電視第時出到係可以乜差嘢都 係。咁你就犯法㗎啦。 同埋其實而家好多 即係所以我咪問頭先嗰樣嘢。 而家唔係講緊你實際情況收 到㗎。而家有個電視係所謂嘅智能電視，直頭可以上埋網㗎嘛。咁都係咪就話潛在緊啲問題，我唔使用電腦上網㗎，我唔使用手機上網㗎。我個電視，我自家個電視已經上到網。 其實條例呢是好危险嘅，即係呢黄维基呢可能呢如果假设佢真係听日开啦，开咗之后呢可能一个月之后佢就会犯法㗎。点解咁讲呢，就係而家其实好多韩国嘅电视机或者一啲欧洲厂嘅电视机呢本身已经收到欧洲制式㗎啦，包括你喺香港买到嗰啲，即係而家我哋收到香港嗰啲大陆制式啦，佢其实只不过係喺呢佢哋欧洲卖緊嗰个 model 上面呢加多一嚿嘢就可以俾你收埋大陸制式嘅啫，咁即係話佢只要他日呢透過佢嗰啲即係嗰啲電視可以透過 update 呢update 完個 software 呢佢就可以收到歐洲制式㗎喇 喎。咁所以呢個講咩講咩通信辦講大話喎，佢又問嗰啲廠家冇喎。 係呀，即係佢呢個 講大話喎， 佢其實係一個 model， 其實係同一隻 model， 只不過佢喺香港 加多 舊嘢俾你收到大陸制式㗎嘛。咁即係話佢其實你變相可以咁理解，就係佢其實而家係 lock 咗唔俾你收歐洲制式㗎嘛。咁佢只要他日 update 個 firmware unlock 咗呢个功能，咁就收到㗎喎。咁係咪到时就因为电视即係因为 Samsung 嗰啲咁样做，即係唔怕讲埋啦，即係佢哋咁样做，咁就会变到港事犯法呢？咁呢个思维好奇怪喎。我完全唔明点解会係因为一个电视机，即係或者佢哋因为市场需要而去增加嘅功能，而令到嗰个内容提供者 变咗犯法， 系啦， 如果唔犯法变咗犯法，但佢冇做任何嘢， 系啦，冇错， 做啫， 冇错啦， 荒谬之处， 只系因为个市场需要啫，其实系，即系佢大家有人想睇，咁我咪就加翻呢个功能咯，其实佢冇犯法噶。即系呢个， 即系而家特当佢用翻个比喻，我流动小贩呢样嘢啦。我换翻系攞咗流动小贩牌啊，街卖嘢，但系点知有条友咧将我买嗰啲鱼蛋拎翻屋企食，就变咗我犯法啊嘛。而家佢变咗系咁样啊，你只有喺街食。唔可以拎返指定5000个住所嗰度食。 係啦。 但我冇做任何嘢喎，照做生意咗喎。 住所个理解仲要好奇怪，就话呢喔、哦、你用个流动接收器呢喺屋企呢嗰啲又唔算系嘅。咁如果係咁样嘅话，咁按照返无线今日所讲嗰样嘢，咁调返转就无线犯法㗎喇喎。你个流动接收器已经系犯法㗎喎。 唔好理你有几多人唔收接收，总之犯法就犯法㗎嘛。 因为佢嗰个系固定传送噶嘛，固定传送同固定接收噶嘛，咁 A to B 噶嘛 ，A to B 中间唔可以有嘢，有人接收到噶嘛，佢牌照系。 而无线个新闻就系证实咗系得噶咯， 系咯， 咪就系犯法 咯。咁点咧？有法不依喎，而家真 系。系啊，好似李敏晶咁讲，我哋系唔会做啲，我哋唔即系话我哋。 我宁愿官僚都唔想有法不依嘛，我要出嚟做嘢， 真系要做嘢。 林王维基未犯法，未开台啊嘛，但系而家两个台都犯紧法， 系啦，犯紧法噶咯吓。 咁佢官僚就系唔会做嘢。 系啊，问同埋无线 官僚嘅意思就系唔会做嘢啦。 嗰個報道呢，佢有引述到港大嗰個唔知邊鬼個教授所講呢，其實嗰個制式呢只不過呢係個制式而家教嗰個功率呢就唔適宜高速流動接收啫，只要教低功率呢都可以呢適宜喺流動接收嘅。咁如果佢用埋呢一句嘅說話，咁到時無線所講話呢個制式其實就唔適宜流動接收，咁都已經唔啱㗎喇喎。即佢個功率較低啲，令到佢個畫質冇咁好啫，咁其實都已經收得㗎啦。咁到時係咪又變咗， 你而家你點拗都冇。 通訊局又唔啱。 唔係你而家點拗都冇㗎，佢又唔俾你起呢個發射塔。 係呀、 啊。 你告佢呢， 你焗住上。 我覺得告呢就有一打，王你一定贏，我覺得佢贏。但呢就慘勝，就是你輸咗時間，輸咗幾年，你話200幾個鐘頭劇集已經 out day 曬啦，到時你播都冇用啦。 啲錢又消曬。 消消曬啦。係呀。即政府啲錢又唔係佢呀，我哋啲錢嚟嘅。 係 呀。我嚟乜精呢唔會上身嘅。即所有官員即打官司點乜最唔著數係市民呢，市民有自己錢去打。你又用公帑去打。用你公帑嘅公職時間去做。 佢而家就用嗰個豁免嗰樣嘢嚟講嘛，就話喂咁政府。 喂佢個豁免有冇登到學有冇憲報先，咪登過出嚟先。唔係囉，冇喎，你話係呀係呀，你話豁免就豁免㗎。係 呀，即係而家唔執法無線亞視流動收到，其實 犯緊法。 係只不過佢冇執法， 係啦， 真係獲得豁免。 唔係真係豁免緊。 係啦。咁你呢一樣嘢已經其實已經係變咗李敏晶所講嘅嘢已經唔啱啦。佢已經係背負緊 犯法嘅，系啦，犯法嘅风险咯，佢哋 有法不依嘅风险嘅罪名， 系啦，咁点解？ 喂，所以今日都未出嚟回应，今日系 working day 嚟噶嘛，吓 唔敢回应。 嗰个苏卡边就唔知喺边喎，失咗踪。 我估佢哋知道拆咗啊， 知道拆咗啦，就系拱个 A.O. 出嚟啦。嗰个李敏即虽然系咩局嘅，但系佢系公务员嚟嘅 A.O. 嚟嘅。就督佢罪惡，所以不成日狗咁樣 想佢哋好廢啦。 其他啲何貝謙就匿埋， 係啊， 知道有啲問題， 係。所以而家嗰個成個即係成個程序咧，根本就係完全睇到成條例係已經唔不合時宜啊。 係啦，同埋會你自身矛盾嘅話，拎上法庭咧，都係個受益人應該係嗰個持牌人嘅。 係啊， 即係你今日你寫法例係不可能嘅，你咁點啊？咁算點啊？ 唔係嗰條例一開始已經講啦，即係佢個牌一開始已經講話，咁佢哋係用係要 technology neutral 啊嘛。係 啊， 咁即係 中立噶嘛。我你唔好理我用咩制式啊。 係啊係啊， 總之我根據呢個牌照條例去做我自己嘢啫嘛。 咁當日 你啲友賣咗魚蛋拎翻屋企食，關我咩事啊？ 係啊，個問題佢咁嘅制式又唔得，跟住又話要咁樣多個5000個人睇又要轉，咁根本就係違反咗技術中立嗰樣嘢啦， 唔係啊，佢根本一開始就唔應該攞五千個嚟打嘅， 冇錯啦。 因為阿黃永平當日做工商及科技局嘅時候咧，佢已經喺立法會文件有記錄咁樣寫咗咧，話咧廣播條例咧，同埋嗰啲咩電信條例咧，其實就 唔適用於嗰五千個， 係啦，即係唔適用於用嚟喺呢一條用呢個牌照去睇噶嘛，冇錯。咁即係話呢個牌照係獨立於呢條例噶啦。咁點解而家要攞翻呢一樣嘢嚟拗啫？即係如果你政府是承认呢份当日佢讲嘅嘢系啱嘅，除非你而家话我咁佢 字黑字冇得唔 系啊！ 但你而家潜晒水，焗住要打官司嘅啫。 系啊， 但打官司佢冇数，即系黄华基都冇数啊嘛。 系啊， 所以咧佢点解上呢个 ATV 把酒当歌咧？嗱，我好人唔睇无睇亚视，但我都系网上睇翻啲，我睇翻黄华基讲咩先？嗰条友即系嗰条咩兰啊？ 兰昌， 马个兰，喂，你会唔会同亚视合作啊？ 系， 佢冇否认。 系啊， 佢话饮杯咁样啫。 佢第一日記者會嘅時候已經有人問咧，就話你會唔會買亞視啊，或者你會唔會考慮入股亞視啊？咁佢其實當時嘅答案咧，已經我覺得係有啲玄機。佢個答案就係話 問你老細， 唔係佢唔係佢，我唔係講緊佢上把酒當歌，係第一日停牌嗰日。咁佢咧就係話如果我買咗，你哋會唔會到時唔續我牌先？ 嗱，所以我覺得佢買咧就唔著數嘅，買真係唔續我牌，我又撲街。所以係嗱，亞視有好多頻道噶嘛，嗰個最好睇就 算。同埋 有啲唔係佢租咗俾中央台定深圳台噶嘛？喂，嗰啲真係你而家還你檢討緊，隨時收翻噶嘛？ 係啊。 咁你而家其實黃偉基最好咧就係咧一家便宜兩家著，你租佢其中一條頻道或者一個時段， 冇錯， 不嬲做緊嘅亞視， 係 租俾人啫嘛。你咪喺個大家廣告收入大家分咯。 咪嗰兩條大陸。台咧，其实喺新界北部咧，系已经如果你唔系用公共天线，你直接加鱼骨系已经收到噶啦嘛。咁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咧，咁你倒不如嗰两条台，即系我讲紧系上面来自上面发射站嘅信号，不如佢加大个功率，索性就喺香港播埋 卫星电视档。 咁 卫星电视不受监管嘛？ 好啦，咁呢两条台咁。就突翻即系亚视本身而家占用紧嗰两个系重复噶嘛，多余噶嘛，咁你咪攞走咗出嚟做。 其实亚视肯唔肯先得噶？ 唔系亚视嗱，我系黄即格，唔系，睇下老细，睇下上头批唔批咯。就批噶肯，因为佢而家冇真系冇钱啦，个个月拎2000万出嚟，系咁借阿黄晶借2000万出嚟。 对于亚视， 出粮都冇钱，而家 俾人抽走呢两条频道咧，佢系蚀嘅。 唔系佢唔系抽走，我租俾你嘅，我租俾黄即啫嘛，或者租时段，我唔使成条租俾你，我租黄金时间俾你，租咗4个钟， 可以噶， 只播净系播剧集或者播。你啲节目四个钟，而家系好多电视 买，如果买啊真系唔着数噶，有咁多投诉，而家 咪仲要负债咧？ 咪同埋而家咁多投诉，真系随时到时真系又唔续俾你，真系屙呢嚟噶。 咪所以我觉得黄维基嗰句说话咧，就系讲俾阿黄晶佢哋听嘅，就 问你老细啦， 系啦，你哋自己拆掂佢，你哋拆得掂，我先再倾买唔买啦，咁样。 唔系买就唔买噶啦，唔着数啊，买系租频道或者系 租时段，最有可能嘅。 最好就唔好租嗰个税流星，净系租半个台，你环保台冇睇嘅。最流星我都会睇下，睇下长片。 我见过系最荒谬咧，就系呢个嗰个叫咩 ATV 焦点定把酒当歌，试过一日重播三次都算啦。跟住咧，仲要咧， 唔系啊，叶家宝话佢冇重播， 佢话佢唔系重播， 嗰个唔系重播，重温啊嘛。 系 好啦，咁跟住咧，仲试过咧就 系个分别喺边度？ 本港台 其实冇分别啊，重播系一个 action， 重温系你各个感觉。 重温同重播分别喺边度？ 唔系感觉，技术上同埋感觉问题咯。 佢话岁月流星嗰啲先算重播， 唔好同佢拗呢样嘢 佢我係 家本分人，哎， 佢試過係本港台同個亞洲台，即係個高星台呢一齊播把酒當歌，跟住一個把酒當歌最高係遲15分鐘，即係屌我 唔係呀，佢唔單止把酒當歌㗎，佢有個咩高智深微信啊，咩路漢唔知乜 Q 全部你一 日而家仲 打開睇就睇到㗎啦。 而家仲有冇胡欣威㗎我心啊。 有啊 仲有啊。 整個黑板喺度寫份筆。 仲有㗎。屌我先即係仲拍緊嘅。 係呀係呀係呀。 仲拍緊。 可能係重播你分唔到。可能重播舊年嗰啲。 係佢好荒唐㗎喎，而家即係嗰個碎流星呢。你过年贺岁烟花佢播返十年前。 係呀分唔冇分别㗎。冇分别嘅。 黐緊咗线喎。 佢冇派 crew 去做直播咁唯有就即 time shift 返四年前。 你照咁耐睇都係咁嘣爆下爆下咁样啫嘛。播返音乐啫嘛。冇分别㗎。 你唔睇个影像你以为係真係做緊㗎。 冇话你喎係年初二烟花嚟喎不过旧年。 24年前㗎嘛。 总之我都有一句唔好搞到我睇网络电视都冇得睇呀。因为我就唔会睇黄维基个台嘅。讲明先。我真係完全我睇过我同你讲过啦上 YouTube 睇个警戒线。 我咪同佢睇啦我话唔掂囉。 唔掂啊我真係 唔知点解啲人好创新点咩创新 创喺度冇。 点解一个钟入面有六场枪战系点系乜都好睇你觉得好睇我觉得完全冇劇情啊即系劇情唔系。 我唔系咁拍法呢 喺个 production value 系梗系好嘅模式啦 100万 一集。 咁 样20万一集。 唔系你咁讲 production value 系好嘅模式但系个拍法佢摆机位啊所有嘢呢都系好旧式嘅。 当然啲人话日本嗰套乜鬼啊 系 十倍放好睇咪又系。 我半集都好流㗎 其實係無線劇全部又出嚟嗰啲。 係呀 一搞。 我真係我唔會睇我睇我 睇下啲西片啦。因為睇睇歐美劇集一係 呀。 我今日 半集直樹個劇本都要好流㗎即係 唔係人 TVB 嚟 㗎。點解一間公司所有嘅危機都會落曬同一個人身上呢啲無線式嘅嘢但係。但是那種 不過佢又升進冇無線嗰啲咁 流囉。 咁流。跌一跌下哎呀又撞到你呀嗰啲。 但係嗰種劇本嘅荒謬而家就發生咗喺黃維基身上喎。而家好似所有嘢都喺曬佢度。 係喎拍佢。20冇荒謬已經同20仲荒謬過劇集喎。仲交過啲 TVB 就係可以。 睇下鬼佬劇好過啦。我而家晚晚我唔係呀我調返咗我唔係睇劇呀我睇師奶台呀。ABC 美國廣播公司22台。咁就報到因為我睇師奶台佢好多主食嘅節目教煮餸。咁我就睇佢教煮餸囉。唔係鬼佬嚟㗎。一個肥佬教煮餸。 落雞汁啊。 冇㗎人哋。但佢哋好 heavy 嘅食啲嘢。咁我成日晚晚睇烹飪節目。同埋睇佢早晨節目囉。你唔好搞到我呢啲都冇睇呀搞呢啲都冇睇我啲反面嘅頭。喂講多樣嘢收檔啊我想講下即係最近呢有單新聞啦就政府呢諗住同呢個內地呢呢、這個供電啊聯網喎、啊。幫內地買電喎、啊。咁你大家點諗呢 其实呢个 中国南方电网啊 供电讲得好即我记得好十年前有冇啊嗰陣时已经想 差唔多十年 人想搞呢啲嘢当时系搞到两电呢系要联合登晒咁多份报纸头版呢、就话嗱我哋而家香港呢供电嘅稳定率呢就系 99.999%, 如果呢你引入多一间入嚟呢 就反而唔稳定㗎嘛。 好难保你即个标题好似话你可以想象有一晚冇电啊咁样嗰啲咁样。 嗱佢而家有个咨询文件嘅咁但系个问题我都系担心你头先讲嗰样嘢啦就系、是、话、第一唔稳定啦第二又系俾佢揸春袋喎即系如果你连电都依靠埋上面嘅话 梗系噶， 梗啦，嗰啲自由行又有一个食口。屌，冇我哋供电，屌你夜晚开灯都冇啊，冇睇电视啊。 同埋你系即系点讲啊？你帮佢买嘢，明码实价帮佢买，佢就当翻你系佢系施舍俾你，俾恩惠你。 做生意我觉得系益你。 大佬， 咪你可以想象到到时联电咧，一定系会上面一定系会平啲嘅，到时。即佢一定用平啲嚟引你用跟住最后咩可以打得低力。 咪你变咗咪好似嗰排呢咪有个加美鸡个鸡笼接受访问嘅因为政府諗住梁振英话系咪要系时候諗下唔食呢个活鸡呢佢、都有讲㗎喂我啲鸡又冇病冇成香港鸡根本次次都系大陆鸡出事㗎嘛。你要你香港鸡冇病冇痛吓嘛加美鸡又好食咁点解要搞到 讲上面啲人落嚟买鸡㗎嘛。 係啦嗱你而家变相你而家电都系啦。喂大佬如果你到时系咁嘅喂又系你睇我乌克兰都知啦佢就一断你班友我唔供电俾你咁你就扑街啦係咪先最惊系咁啦同埋喂如果佢好似系 如果个即系好似 佢其实用大亚湾核电定系咩呢用煤 冇讲明但系应该都系㗎因为大亚湾嗰边其实除咗中电合资嗰个之外 其实隔离仲有都系内地自己噶嘛。系啦，咁唔排除佢哋会供，即系会搞啲咁嘅嘢。但系有一样嘢就系每年呢一度夏天咧，你不论喺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出现好严重嘅停电情况嘅，因为供即唔够电啊。咁、那个问题就系、是、不论系唔够电啦，或者系佢哋需求突然间扯得太大啦，令到佢哋出现咗负荷，要停电。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咁 佢上面都唔掂啦， 可以 不胜负荷咯。咁你香港点搞咧？ 每年夏天都会搞成咁。 唔系，同埋佢而家嗱，资料显示咧，目前本港嘅电嘅发电燃料咧，煤啊占五成，天然气同埋核电咧就各占二至三成。 嗯， 咁如果新方案咧，即系如果系搞呢个吓联网嘅话咧，就将煤嘅比例咧就降至两成，引入水电啊，起码占整体电力嘅一成。咁啊，即系点啊？我都唔系好明啦。 佢而家就係話， 即係其實間接污染，即係你唔好用多煤力嘅煤發電， 即係香港唔好用煤嘅發電， 係啦，就減少煤嘅發電，減污染啦。但係咧，你用多啲水力發電，即係大陸就好多水，好多水力發電嘅都有嘅。但其實再之前咧，係想多啲核電嘅，因為福島爆咗之後咧，就大家即係冇提呢件事啦，即係改咗去水力發電嗰度。 係啊，唔敢講得咁肯嘅。 係啦， 即係變相都係。 但問題咧都好，就算好穩定啊，好成咧，但係大陸為咗呢係有丟啊嘛，有約噶嘛，為咗穩定供電俾你香港咧，佢都可能內地嗰啲人咧就會失發翻啊啲電，即係變咗我哋咧就變相將我哋嘅污染或者係咩咧，其實冇少到嘅。就搬咗上面， 搬咗上面咯，搬咗上面咁，到时又话你整污糟佢啲地方啊，又系你 讲乜得啦，讲乜得啦，就系、是、你牺牲啊，我唔系我哋牺牲，我哋环境俾电你啊，你边有电睇电视、啊？ 即系你最惨嘅两样嘢、啊，第一佢牺，第一你啊牺，你啊佢哋要牺牲佢哋环境俾电我，又整污糟 我哋都过意不去啊咁样。 第二咧，佢啊真系俾恩惠我哋、啊，又系 系 嘛，真系两宗罪、啊，大佬。 恩主心态、啊， 恩主心态、啊、又系两宗罪、啊，明明我哋唔明马实价买。 即计水之 外，但我哋系被逼买，我哋可以唔买嘅。其实而家唔买都冇嘢。 系啊，唔系而家中电就 其实就问题咧，成个城市发展嘅规划点啊？你乜都话要发展，梗系唔够啦。又要起任嗰啲，又咪高铁又成乜啲，梗系唔够啦。但系边个香港人话要发展啊？而家，即系香港一个 developed region 嚟噶嘛？喺联合国已经系，你系第三世界非洲国家先话要追求 GDP 啊，要发展嘅补几多 GDP？ 同埋发展唔一定系我样样都要拣同上面发展噶。即系点解而家嗰个市 唔系啲咪奴才心态咯？啲即系香港嘅领导啊，所谓啊，即系我发展好就我有公职啊嘛，成日都以为咁样系啊嘛。 你嗌领导都啱噶啦， 系啊， 都同上 佢啲党员嚟啫嘛，都唔系领导嚟噶，佢仲要听佢啲契弟嚟嘅，仲要听上头指示。 啱啊！ 咁你如果同上面买电嘅，咪融合咯。 系啊，咪融合咯， 咁咪就系、 是、搞到好似水咁嘅啫。 我大陆俾电你又唔中意啊？你班香港人想点啊？而 家咁咪大家一齐跟 俾地你又话唔得，俾电你又话唔得。 我哋 叫你上嚟倾又唔制， 一齐跟翻我哋第一节所讲，为中港融合祈祷啦， 有祈祷啊！哇，你有、 啊，我哋拜神，我哋用翻大，我哋向即系拜下关二哥。 我唔系，我调翻转啊，抗拒中港融合咧，去打小人啊！而家要真系屌， 即系补充一下，现时中电同港灯咧，其实咧有如果两边夹埋，有超过一半咧，都系引入外即系非大陆嘅资源嚟。嚟產電嘅嚟係啦個發電啊係 sorry 咁呢一樣嘢如果你話胎日就會變咗係全部都依靠大陸呢即係我唔好講話嗰樣嘢長期依靠嘅問題啊但係如果萬一大陸有啲咩冬瓜豆腐嘅時候咁香港係咪要攬住一齊食 喂你嘅問題梁振英上來特別多啲嘢㗎 係啊特別多中港融合嘅嘢 之前你都講啦之前呢兩電公司都話喂你咁樣唔掂喎唔穩定喎喂而家梁振英上台係特別多呢啲融合嘢嘅就整個諮詢文件哎不如同上面聯網啊諗埋啲咁嘅屎忽嘢喂你作為一個香港人如果有睇新聞係啦咪你有睇新聞你見到烏克蘭啊俄羅斯點對烏克蘭你都唔敢啦嘛 自天然氣啊 咪囉屌、哎，唉，好灰啊！咁啊， 系、哦，我系佢老细，觉得系好嘢、哦，系嘛？即系如果系梁振英，呢、這个党员都几听话。 咁你个大佬唔同谂法啊嘛？我哋 我成日都话要 互 转角色啊嘛， 互转角色。 你先知道佢谂咩嘢啊嘛？ 我 系谂啲 事系啦，我知佢谂咩都冇用噶，我改变唔到啊， 改变唔到都好啊。 唉，个问题我改变唔到。祈祷嚟做咩先得噶？ 祈祷唔好祈祷。 祈祷为中港融合嘅，我就唔祈啦。 哦，好啊， 我讲明啊，祈祷梗系要抗拒中港融合啦。 我哋唔使话抗拒嘅，我哋话保卫香港个原有嘅核心价值。 我梗系抗拒啦。咁做咩要融合？即系好地地系嘛？做咩同啲匪融合啫？ 你勇武咯， 我勇武 系咯， 好啦， 你叫人玉成嚟啦， 好啦。 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拜拜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 ，HK Peanut 2014。